六號，咁啊星期四嘅早上，農曆咧就九月十一啊，咁啊同大家見面嘅。話咁快咧，今日星期始終咧有一日嘅公眾假期啦，重陽嘅時候咧，咁啊令到今日星期嘅工作日數咧就的而且確咧係少咗嘅。咁希望大家都抱住呢種輕鬆嘅心情去到完成自己嘅工作啦嚇。好，今日朝頭早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9%。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而家嘅工作或者喺个学习上边咧顺唔顺利，系咪处于一个咧正在挑战紧嘅时间呢？如果系嘅话，都唔需要担心，总系有一扎嘅人咧就系同你一样，去到咧就系好好地，去到干活，实干地干活。好多人咧会喺同一条路上面不断徘徊，行唔到去前边，啊觉得自己去到一个樽颈。呢、这个时候咧，不得不就系打开一条嘅大路，越行越远嘅时间，你就发觉，哎呀，原来呢个世界上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不断吸收新嘅知识，行远咗。开辟了很多新的道路，正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很容易行下行下的时候行远了，忘记了我们自己当初的工作或者当初学习的心，也是我们最纯洁的一个感觉。人就是这样，行得远得滞就真的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所以耐不耐就提醒一下自己，到底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可以得到什么的回报是令到自己快乐的呢？是不是纯粹单纯金钱呢？金钱当然是重要啦。但除了金钱之外，会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使命，你是当初投入自己这份工作这个岗位的时候希望可以做得到的，会不会忘记了呢？会不会今天早上用几分钟的时间回顾一下 ，remind 一下自己，诶系呢样嘢，如果都忘记咗嘅话咧，咁你嘅工作或者你嘅生活嘅趣味就少咗好多噶啦。咁希望大家好好地记住，佢哋啲运动员啊，或者杰青咁样，大家睇到新闻啊，杰青咁样，佢哋都系不忘初心，好好地咧就回应一下自己嘅心意，咁佢哋就会做到好嘅成绩啦。 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事，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如像顽童若顽固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 动听真实传奇。耶，抱负确信过真理， 这首歌曲来自古巨基初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时间，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空气方面空气质素3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来的。2022年十大杰出青年选举在昨天的时间就公布结果了，今届有8个人就是得奖的。咁上年参加奥运并且获奖嘅运动员总共有4人当选，当中亦都包括咧就系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乒乓球女子团体赛铜牌得主李浩晴啊、杜嘉琴啊、苏伟音啊。其他得奖者咧，仲有例如系伊丽莎白医院神经外科顾问医生麦秀君，咁外科医生陈思龙。集团创办人与及行政总裁潘志豪，仲有咧就系、是香港青年创业家总商会主席咧就谢海发噶。咁当然一睇啊，睇到啦，哇！运动员咧喺东京奥运嘅成绩咧真系非常之厉害，咁啊咁出色咧，咁啊能够得到十大杰青咧，都绝对咧就系、是、实至名归吓。咁啊，即系谂翻你嗰阵时奥运得奖嘅一刻咧，即系全香港嘅市民都相当之替佢哋高兴。咁其中张家朗咧，亦都喺度话到啦，啊致辞嘅时候就提到，嗱对运动嘅一个执着，表示若果咧，喺做运动嘅一个时间，追寻目标其实好容易气馁嘅，啊输咗比赛会发脾气啦，有朋友咧就认为佢性格就固执。不过他认为呢，如果放在运动员上面，这个呢固执就变成优点了。找到啱的方向去到固执呢，原来这个就变成一种的坚持。他刚刚说到呢，就大过了之后了，明白怎样接受失败，检讨自己的错的地方、不足的地方、更加找到办法舒缓压力添。十大杰青咁啊，由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商会喺1970年开始就已经举办噶啦，咁今年都已经原来第50届嘅选举嚟噶啦。佢哋咧每一次都会喺唔同界别嗰度啦，就揾一班嘅朋友去到咧就系、是、表扬佢哋喺佢哋该界别嗰个嘅成就。啊，每次咧就见到呢一班嘅年轻人。都叫杰青啊嘛，都叫年轻人。佢哋都系咧，背负住好多嘅使命，或者咧就系、是、挑战咗好多嘅难关，先至可以去到呢一个嘅目标。当然，佢哋得到杰青只系佢哋人生入边咧其中嘅一个嘅奖项，但系对佢哋自己生命所追求嘅一个目标嚟讲咧，咁啊可能呢一个杰青咧系一个叫做强心针啊吓。因为有咗呢一种嘅强心针，就令到佢哋自己可以咧喺自己嘅工作啊，自己路上面就走得更加咧系有勇气。咁运动员都话到咧，支持嘅时候话继续努力啊，希望为香港继续争光。其实咧连同张家朗在内，现役香港运动员已经连续7届咧就系当选杰青噶啦。咁其中之前嘅时候亦都见到，譬如系何嘉丽啊、余翠怡啊、龚文蔚等等。咁第4位得奖嘅剑手咧，咁就系张家朗啦。咁希望越嚟越多嘅运动员越做越好啊！无论系奥运金牌啊、世锦赛啊、世界冠军啊、亚洲赛啊，全部咧啲成绩 再做好啲啊，咁我哋香港人咧就越嚟越多机会咧，就有更加多嘅力量投身呢个运动界啦。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造那会焦躁，放走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六点二十四分的时间，出面二十七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的早上，大家好。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心态去到度过每一天呢？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原来都会有天渊之别的。当你抱住快乐的心情度过每一日，你人生呢平淡之中，你会窥探得到神奇。 原来幸福咧，永远都系喺平淡之中品尝到嘅真嘅味道嚟噶。快乐嘅生活咧，其实你有冇谂过，唔系上天赐俾你，而系心入边嘅一个领悟。幸福亦都唔系话一定有别人去到送赠俾你噶，亦都系心入边嘅一种淡淡然。可能你会觉得喂，人哋送一啲好名贵嘅礼物俾我啊，咁呢个咪幸福，呢个咪快乐咯，呢个咪就系馈赠咯。但系一瞬间嘅快乐咧，可能只会令到你有一下嘅爆发，所以你需要嘅咧系静静地去到感受，去到领悟。只有甘于平淡，不争不执着不计较，先至可以喺你嘅生命入边感受得到更加多嘅幸福。有阵时屋企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屋企系讲爱嘅地方啊，唔系讲道理嘅地方。有阵时你明知道可能屋企人喺一啲嘅事情上，喂你咁横斑斑嘅，你要谂一谂，系呢个讲爱嘅地方。有阵时唔系话样样嘢都系用道理去到解决，反而用爱去到包容，道理亦都可以咧被爱所超越。所以话有阵时科学嘅力量都唔够我哋人嘅心咁厉害。 我没有办法领悟，直觉的来计算出。进化出了 都叫做太科學。聽聽六點半鐘嘅新聞解報先，轉頭繼續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朝早白泉號晨光第一線。我哋轉頭再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而家由李明佑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6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3318宗系本地感染，再多10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81人死亡，四间安老院舍同埋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共涉及7名院友，有20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有工会指出，拥有几十间分店的海丝饼店拖欠员工薪金。酒店及餐饮从业员协会表示，海丝饼店管理层向员工发放紧急内部通知，工会得悉70%员工都能够准时出粮，现在影响了部分员工。资方现在正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希望短期之内处理欠薪事宜。工会话，海丝饼店拥有大约800名员工。积金局表示，海丝饼店拖欠员工八月份的强积金供款，共约76万元，涉及大约580名员工。而八月份之前的供款期，呢间饼店亦都有零星的拖欠强积金供款情况，涉及大约10000元。积金局将会代受影响的雇员追讨有关拖欠供款，包括展开民事申索。食环署和警方在多区展开连串执法行动，打击店铺在公众地方或者马路非法摆放货物或者物品。当局星期一在九龙城、深水埗和荃湾的联合行动，食环署共发出2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或者传票，并清除超过4公吨的弃置物。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在观塘和深水埗采取行动，今个月亦都会同警方陆续在其他地区以联合执法的模式加强打击店铺阻街。俄罗斯表示必须参与北溪管道泄漏事发现场的检查和事故调查。塔斯社引述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对丹麦和瑞典表示俄方不包括在北溪管道事故调查方的讲法感到震惊。较早之前，佩斯科夫表示目前无法评估北溪管道几时可以修复，以及俄罗斯可以同哪些国家合作。另外，俄罗斯副外长维尔什宁亦都表示，俄方支持对北溪管道遭破坏进行仔细客观的国际调查，并需要有俄罗斯和德国参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但系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齐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8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用货车尾板落货，行埋去揿个掣啫，拦唔到我嘅。 唔系呀，扬升的地球就用嚟欣赏嘅，但系扬升的货车尾板就要小心啦，严重嘅可能夹亲个头噶， 真系夹伤手脚都唔好啦。所以大家记住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操作货车尾板危机多，安全措施要做妥。我系张佩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6:36嘅时间，今日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咁啊早上嘅时候啲空气就低至到中，咁啊3至4啊吓，咁啊都系普普通通啦。不过唔紧要嘅，我觉得过多一两日又话大风啊，又话落雨啊，咁啊系，真系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到时嗰啲嘅空气咪会好咯，系咪？好似洗地咁样洗。好啦，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我自己咧都算系幸运嘅，因为我对于鼻敏感啊，譬如见到空气质素咁样啦，我就会有阵时谂，差嘅时候咧，啲鼻敏感辛苦嘅人咧，真系会发作得好犀利，系咁打乞嗤啊咁样。我就唔算严重嘅，系有阵时可能一季季啊，朝头早起身。咁啊，但系用嗰啲一啲坊間有啲藥房買到嗰啲吸下吸下嗰啲咧，薄荷味嗰啲咧，咁、我都冇事噶啦，咁樣，所以都算係輕微。但如果真係受到空氣污染，搞到鼻敏感，都好辛苦喎、啊。 你覺得你個鼻就唔係太敏感，咁你個人敏唔敏感？ 我個人好敏感噶，方面都 即係一樣嘅啫。 係啊， 冇乜分別。個人敏感，你成日都會有啲反應。 嚇、 係啊，即係見到有啲人眉头眼眼啲点样咧，你就会流汗啊、恐慌啊， 系 一、 样 嘅啫。 系啦，见到我哋嘅工作量，我都汗眼。 系啊，几敏感。 系啊，系、啊。 所以不断咧要麻醉自己。 吓、 啊，系啊。咁我哋而家三个人做， 吓 系咁上下啦，4个钟头嘅嘢。 系啊，所以都共勉之，我哋继续加油努力啊，做好个节目。 讲完呢句想收线添， 点解啊？嘘一声， 睇紧哥哥啊！ 好咩？ 唔系今日想讲下咧，咁即系有阵时大家对一啲嘢嘅批评咧，即系嚟得太早 啊！ 点解突然间有感而发讲呢一样嘢？咁新近咧，咁就有一套即系个品牌都好老字号嘅机械人动画。咁佢就新嘅一个系列咧，就啱啱出炉，就播咗一集啫。 嗯， 播咗一集。 嗯， 咁佢之前咧就有一集嘅叫做番外篇咧，即係或者叫前傳啦。咁大約喺一個月前就播咗。 嗯。 咁佢而家正式嗰個電視系列咧，就終於播咗一集啦。 嗯。 咁當然啦，大家都等咗好多年啦，即係對上一次都似六七年前定七八年前噶啦。 嗯。 咁等咗好耐，正式嘅系列咧，咁又推出。 嗯。 咁大家睇完第一集之後咧，哇！嗰啲批評啊， 嗯， 排山倒海。咁有啲咧就當然話，哇，好睇啊，好睇啊，咁樣啦。另一邊咧就話，哇，唔好睇，好難睇啊，好肉酸啊，咁啊。 即係淨係得劇情冇打交啊？ 有 啊， 幾好睇添。 係啊， 係啊。咁我睇完之後啦，咁我就即係冇得批評啊。點解咧？因為做咗一集啫嘛。 係啊。 咁做咗一集，咁你喺度不斷喺度講話啲劇情反駁，我睇到有啲咧，我覺得幾有趣。 嗯。 佢話劇情反駁，做咗一集。 嗯、 劇情何来反驳呢？因为都未做、 嗯 未做完，仲有成咁多集在后面，咁佢哋点样铺排你点会知呢？咁、另外一个呢，我又觉得好有趣嘅，咁我就话哎呀，咁佢啲嘢交代得唔清楚、应该咁嘅，咁我佢做咗一集佢未交代都正常㗎喎、因为通常呢啲未交代嘅嘢呢，佢喺後面嘅集數就會交代俾你睇， 啲民間編劇又出嚟啦， 係啦，咁樣出面又講，跟住又話，所以唔好睇咁樣。我咁睇完之後，點解大家對一啲無論係戲劇類又好，或者啲事情又好咧，咁喜歡喺未睇曬成個畫面之前，就中意望下判斷嘅咧、 人係咁嘅喎，事情嘅來龍去脈。唔好话净系剧唔剧情啦，平时自己生活上面嗰啲事情咧，都系断估无痛苦啊！大家都系， 真系啊， 系啊， 但系 先， 以前就冇咁严重嘅 吓， 而家咧，自从互联网年代之后，系真系严重咗嘅， 系、 大家即刻变咗一个专家噶嘛、 嗯， 因为我之前都讲咗好多次咧，因为好容易啊，譬如佢有少少叫做喐一喐。我即刻讲嘢先，嗱讲啱咗，你叻仔咯， 系啊， 讲错咗冇问题噶， 系啊， 因为讲错咗唔系净系得你讲错啦，咁仲有就系讲错咗又如何啊， 系啊， 冇嘢需要负责任噶嘛，咁所以咧啲人就会讲先啦，闹咗先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仲要系喺互联网上面讲错嘢咧，道歉都唔使噶， 哦系啊。真系两袖清风噶，喺上面讲嘢，佢哋个心态系。 系啊，即系譬如举个例，譬如话嗰、那个话啲嘢交代得唔清楚，唔好话佢后边啲集数，如果佢下一集已经交代，咁跟住咁咪即系佢讲错咯，批评错咗，佢唔系冇交代喎，佢、下一集先交代。 其实自打嘴巴啫，留翻条路俾自己行都好嘛，啲人。 佢又唔使出嚟话，哎呀唔好意思，我上次留言讲错咗，佢唔使噶。 Sorry 都冇、 冇噶、咁所以呢啲系零成本噶嘛。 嗯。 咁咪变得令到啲人会越嚟越觉得我批评啫， 系啊， 可以是但批评咯。 嗯， 咁啊，但系对所有人嚟讲咧，即系就养成一种就会将自己，即系我觉得，互联网年代就系将各人嘅阴暗面攞咗出嚟嘅年代。 哦，因为可以俾大家唔使表露身份嘅时候做好多嘅事情啊嘛。 系啊，重要系有咁衰讲咁衰。 系啊， 衰咗唔紧要， 唔 使认错啊嘛。 系啊，唔好啊呢个心态。不过用翻老土啲嗰句，戏院成日听到咩奉政府谕啊咁样。其实喺互联网做嘅所有嘢咧，系有痕迹噶，大家要留意啊。 但系都冇用啊， 吓 都冇用。 嗯， 都系讲错咗，咪讲错咗咯。 系啦、啊，即系啲人谂住无伤大雅嗰啲，咪乱嚟咯。而家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真系，唉， 唔好啊。 但系。大家又调转头谂喎、啊，我哋纯粹从文字去分析， 啊、 所谓嘅评论咧，其实好难分好评论同差评论嘅，你好难界定咩叫好咩叫坏啊嘛， 系啊， 咁我哋只可以全部统一叫做评论咯，咁所以大家喺互联网上边，无论你写佢好，或者写佢唔好，都系一条评论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动画咧，系完全赢晒嘅，无论你中意与唔中意，系赢晒。点解咧？ 攞咗个 noise 啊， 就系啦，多人讲，多到爆。 咁爆咗，咁大家唔会去睇，哎呀，究竟有呢条评论系好，呢条评论系坏，总之全部评论都系评论咯， 永远都系咁噶啦。你就算点评论话第一集点差点差，你第二集唔好睇啊，咁叻系咪？ 就系啦，咁你都系会追噶嘛？ 咪系咯，又要睇又要闹。 咁我有一啲咧，我最觉得无稽嘅就系话，哎呀，睇个开头。个大结局一定唔好睇噶啦，个大结局都未做，仲有排都未做，你又点知个大结局唔好睇咧？即系睇咗先讲，即系呢啲评论就系我觉得拗晒头，即系好好拗头。 系啊，民间编剧啊， 系啊， 适当时候先出嚟啊，唔好老是常出现啊。 咁啊睇下第二集有几多人睇未知咯。咁我话最直接嘅对呢套戏嘅反应就系、是。你喜欢看继续看、你不喜欢看下个礼拜熄机。 是的。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反应来 的。对。即是在人家的 hit rate 啊或者收视那里就直接反映了个事实出来就更好了。 是的。 讲那么多东西做什么。 如果是制作单位来讲下个礼拜的 hit rate 仍然那么高。 是的。 即是说你闹都不紧要咯。 是的。 但是如果下个礼拜 hit rate 突然间没了一半那就不同了他就会知道原来是需要改咯， 是啊，即系正如木村啲剧啫嘛，咁佢个收视点，喂，原来真系跌、啊，咁你估佢唔惊咩？你点讲佢都唔惊啊，反而冇人睇佢先惊啊， 系啊，即系直接嘅呢啲数字先至会影响到， 系啊， 冇啊，呢、這个改唔到噶啦，呢、這个即系正所谓又要睇又要闹啊嘛， 系啊，就系、是、人类咯，其中习性就是这样、啊， 唔紧要啦，继续做啦， 系啊，好。我哋继续都加油，一阵翻再嚟，翻嚟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早上六点四十六分，室外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朝头早咧，唔系话净系 find you 好似呢首歌曲一样，主要揾翻个自己，揾翻个叻叻嘅自己先得。 好像你不知道成长才想到，但你也不知道我会随你掉落的羽毛，还陪你捡起的泥沼，想着你一直的奔跑。 Cause I'll come and find 歌曲咧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 Jam 自己，即系亲自创作的一首作品，叫做 Find You。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系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咁但系咧就早晚都较凉啦，早晚较凉，日夜温差就较大，即系有一种咧就秋凉嘅感觉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aby。 嗱，海，你知啦，而家咧啲天气卒之都凉翻少少啦，想拎啲中袖衫或者拎定啲薄长袖衫出嚟，以备不时之需啦。即系除咗话好潮之外咧，好多时黄咗啦，或者甚至乎有一阵味，有冇啲好嘅方法可以处理一下咧？ 是啊，因为大家都即系准备换季啦。虽然咧，我觉得咧今年嗰个夏天嗰条尾巴，我哋咪成日都话要抓住夏天嗰条尾巴啊，应该系抓住冬天嗰条尾巴啦。唔知点解咧，即系香港嗰个夏天嗰条尾巴咧就越嚟越长嘅咁样。但系都嚟到十月啦，系咪？咁都大家都真系，哎呀，有个 feel 都想换下季啦。学你话斋，着下薄嘅长袖又好，或者准备定件薄外套都好啦，咁样。但系攞件衫出嚟嗰阵时，咦，发觉点解好似黄黄地啊咁样啦？我哋有时都会谂个成因，其实系点嘅？我发觉咧，应该咧同你衣柜或者你屋企咧嗰个湿度，其实都有好大嘅关系嘅。 是啊，咁但系喂，我好难控制到屋企嗰个湿度，尤其是夏天咧，开冷气应该开得好尽啊。 冇错啊，因为有阵时都真系都未必，你开冷气咧，你闩埋咗个衣柜，其实你啲冷气都未必去到嗰个衣柜嗰度噶嘛。咁又或者我哋有阵时会谂啦，我明明间屋都开住冷气噶啦，咁我点样去察觉究竟我间屋嘅湿度究竟系咪潮湿啊咁样啦？当然你话湿度有阵时香港我哋嘅天气真系湿度，譬如你会见到墙啊或者个玻璃窗嗰度，你会见到有啲水珠嘅，咁你就知道喂真系。好潮湿啦！呢啲天气，因为咧，我而家睇翻咧，其实香港虽然我哋话叫做夏末初秋咁样嘅季节啦，其实香港嘅湿度咧都仲系70几嘅。 系 你相比起咧，唔好讲话即系欧洲先啦，你亚洲好多嘅地方咧，其实我哋呢个秋天个湿度都系相当之高。譬如讲嘅韩国咁先算啦，佢哋嘅即系踏入去秋冬咧嘅湿度咧，可以系真系30-40嘅湿度。非常之乾燥嘅，咁啊唔需要話即係擔心啲衫會唔會即係又因為潮濕而變黃啦咁。但係香港我哋去到秋冬咧，仍然都有呢一個擔心。除咗你話濕到哇，大佬真係見到牆都有水珠咁得人驚咁樣。另外咧，我哋有陣時會留意一下，譬如我哋嗰啲木門啊，留意一下有陣時你會唔會覺得咧道門咧有啲難開？呢、這個其實都係因為濕度嘅影響。咁所以你話喂，我屋企冇一個濕度計啊，我都唔知道我衣櫃嘅濕度係點樣。咁你可以留意一下呢啲細節咧，就留意到其實真係有啲潮濕。在我哋讲咧，点样处理嗰啲衫嘅，即系因为湿度变黄之前咧，其实我哋可以讲下咧，究竟咧，啲衫喺唔同嘅湿度会有啲乜嘢嘅状况，我哋都可以讲下嘅。 好啊， 如果咧最即系最癫啦，其实咧讲紧咧，我哋湿度去到80%或以上啦。我哋真系经历过100%嘅，其实个湿度好惊噶嘛，即系香港真系会有。其实当你去到80%以上嘅湿度嘅时候咧。讲紧呢啲衫咧系最容易发毛，唔好讲衫容易发毛，其实讲紧个人啊都毛毛地啊，都好容易病咧，就系呢一种嘅湿度啦。 系 80楼上，我哋香港嗱，讲紧而家嘅秋天咧都70几噶吓。咁如果你话咧讲紧大概60至70呢个60至70呢一个嘅相对湿度嘅话啦，就讲紧菌咧系唔太容易滋长嘅，但系。對於人嚟講咧，即係都係一個OK 啦嘅環境啦，未必係最好嘅。咁如果我哋講緊話50%去到60%咧，細菌就更加唔容易生長，而且環境咧會係舒服添嘅。所以你有陣時會覺得咧50零嘅濕度咧應該就會最好啦。 係， 好啦，如果講緊咧40%至50%嘅呢一啲嘅濕度啦，細菌咧，即係我哋講啲毛菌啊，唔好講細菌，係嗰啲毛菌咧，其實咧係直情係會停止生長嘅添。 60至70是不容易生长， 50至60呢就不利于他们生长，都会生长的那些毛菌。如果去到 40% 至50的湿度呢，直情他们就会停止生长。但是记住都不代表呢是没有毛菌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的汗水啊各样呢仍然我们都会将这衫带着湿气挂在个衣柜那里。如果你讲 40% 以下的湿度呢，当然就属于干燥的空气啦。咁即係呢啲湿度嘅环境呢，嗰啲嘅毛菌呢就绝对好难生存，即係或者生长㗎啦。咁呢个就俾大家一个概念嘅啫，其实即係简单一啲嘅少少少嘅冷知识咁样啦。好啦，如果你话真係啦，啲衫开始发黄，或者你想防止喺衣柜嘅衫发黄，其实我哋呢就会用一啲嘅除湿剂。我哋好容易挂上去啦，你即係去嗰啲嘅家居用品嘅铺头，家品店冇错啦，或者啲日式家品店呢其实都好多各式各样嘅，有啲係一包包啦，一盒盒啦，一个胶盒装住啦，挂喺度成有个挂我俾你挂喺衣柜嘅，各式各样都有。其实呢一啲呢都系一啲嘅除湿剂啦，都系一啲嘅氯化钙嚟嘅。所以你会见到呢入面其实系啲白色嘅晶体嚟㗎。好多时无论佢呈现于一包包好，一盒一盒都好，你会发觉佢里面都有啲白色晶体，佢嘅吸湿系非常之强嘅，所以呢就可以帮到我哋喺屋企入面，无论你话一啲嘅衣柜呀、或者啲书柜啦，都可以帮助我哋吸湿嘅。但係芭比或者各位听众一定要留意啦，记住唔好懒，呢一啲嘅氯化钙呢啲嘅白色嘅晶体呢必须要定期更换，先至可以保持到佢嗰个除湿嘅功能嘅。咁你大概几时更换呢？你可以留意翻个包装上面，好多时都会有写佢嗰个有效期啊，究竟可以摆到几多个月？咁就唔好懒啦。我自己咧之前都试过嘅，因为你拆开咗个包装之后咧，你就发觉，哎呀，唔记得咗究竟佢可以维持几耐，咁我就会用支 side pen， 我用支笔咧写翻喺佢上边，咁你就大概，譬如啊，我知道我12月咧就要换啦。唔好懒，因为你系靠佢去除湿噶嘛。咁如果唔系你斋挂喺度，但系佢都唔 function 嘅，咁你挂佢喺度做乜嘢咧？咁样，咁所以咧记住啦，你系要定期更换噶吓，唔好懒惰。另外要留意的呢，我们就是讲的这一些的氯化钙，虽然它是没有毒性的，但是在物质或者物理上面对人体可能都会造成有少少丁咁低的伤害的。所以我们更换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就用手直接接触到这些白色 的水晶珠。如果你说真的要掂到它的时候，可能你戴回对手套啊这样先。但如果它是包装得好，它不会外露的话，一般对我们的皮肤都不会说造成一些毒性的伤害，应该都没什么大风险的。 是啊，都希望可以好好咁样保存啲衣物啦。因为呢有时啲衫呢，尤其是心爱嘅衫呢，真係呢永远都系买咗一次呢未必买得返第二次嘅。咁而且都 可 以呢，即係大家环保啲啦，唔好浪费啦。如果可以 keep 到佢新净嘅话，就尽量可以着耐啲囉。 冇错啊，咁记住啦，如果你真係用啲防潮珠唔好懒，或者有阵时我自己都会推部抽湿机呢埋去个衣柜嗰度呢吹一吹，即係抽一抽个衣柜啦，咁呢啲都系定期嘅一啲嘅习惯，咁等个衣物保存得好啲。其实虽然你话系嘅，我哋有阵时用防潮珠好，或者你用电都好，好似都唔太环保喎咁样，咁但係我成日都觉得我哋个世界，我哋个社会发展到去而家呢，即係你都好难做到100%绝对性嘅零伤害嘅对环境。但係我哋无论如何，我哋能够做到环保，例如我哋嘅衫可以着耐啲，我哋尽量为环保出多一分力。有时就係即係嗰个利弊自己去衡量一下个轻重啊，咁样啲衫着耐啲，其实某程度都系环保，都系锡呢个地球嘅一分力量嚟嘅。 是啊，所以呢即今朝早听咗海景呢啲方法呢，希望都帮到大家手啦。 大家着靓靓啦。 好啦，唔该晒啊海。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店铺在公众地方或者马路非法摆放货物或者物品，当局星期一在九龙城、深水埗和荃湾的联合行动，食环署共发出2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或者传票，并清除超过4公吨的弃置物。

样嘅感觉。 系咩？我又唔知道、啊，我又唔知道。 识拣 自己中意。 Didi 好嘢，好。 系，梗系唔系啦。好，我哋讲埋交通啊，仲 好 嘢、啊。今次都系恒常嘅车龙嘅。 咁就好啦。 系啊，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去到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啦，咁啊好早之前噶啦，呢个紧急维修工程喺江乐道中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咁而家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噶，经过咧就要小心啦。 咁啊，交通方面咧都系恒常车龙啦吓，咁啊，所以大家都系以翻少少时间松动少少啊，早咗出去嘅咪食个靓早餐啦。 冇错，讲开松动少少咧，啊，要赞一赞啊，小白揸赞九巴啊，又有两条新嘅巴士路线，全新嘅，咁啊，大家都应该知道系由十月三号开始，即系星期一开始咧就开始运行， 开始咗啦。 系啦，但我都提一提大家啦，就系九十号同埋九十七号啦。咁九十号咧，呢条九巴嘅全新路线咧，就系分别来往将军澳嘅彩明苑啦，至到石门村嘅，即系大老山嗰边咧、沙田嗰边啦。另外九十七号咧就将军澳嘅康城花园至到乌溪沙站，啱唔啱你啊？由乌溪沙站， 乌溪沙哇， 由将军澳去， 将军澳去乌溪沙，哦，我知道条路点行啦。 OK， 嗱，咁啊讲翻九十号路线啦，大朗讲啦吓，因为其实佢每一个区咧系有几个站嘅，如果我费事讲太长啦。九十号线咧就系由将军澳嘅彩明苑总站出发啦，就会经常德村、将军澳嘅市中心。嗱，将军澳市中心咧都有几个站嘅，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网 check 啦。咁另外咧就跟住就会直接咧去翻将军澳隧道同大老山隧道啊。咁即系话呢一条九十号线咧就系会行将军澳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跟住就去小沥源，就再去翻广元村、怡翠苑、沙田第一城都有几个站噶，同埋石门村。咁条线就咁行啦。咁另外九十七号咧就是由康盛花园出发，会经一个宝林啦，同埋坑口，同埋英明苑啊、景林村，咁坑口都有几个站嘅，跟住咧就会去翻又系行将军澳隧道啦，同埋大老山隧道，去到大水坑，大水坑有个站啊， 我 哋知 道， 跟住就马鞍山市中心都有几个站嘅，同埋总站就系到乌溪沙站啦。 系呢条线就便利咗就系将军澳同埋马鞍山嘅居民。 冇错啦，咁嗰条线咧就系、大老山嗰条线就系将军澳嘅康盛花园啦，就系、至到乌溪沙站嘅都系，咁大家呢两条线都要留意翻啦，唔系应该系话九十号咧，就系将军澳嘅彩明苑总站出发啦，去到石门嘅，咁即系方便翻沙田至到将军澳嘅乘客啦。咁好啦，咁我头先讲咗啦，星期一已经开始咗，但系佢咧系试验方式噶，同九巴问过佢咧。 吓，试验方式嘅。 试验方式即系朝头早一班，繁忙时间一班，同埋黄昏咧就一班。 即系呢个九十同九十七号。 冇错啊，就系、你哋听得好清楚。 而家都系试验性质噶。 系咪开紧噶啦？ 开紧噶啦。 一试验嘅意思就话咧，我问佢嘛，点解得一班咁少？佢话如果多人搭咧，会一路加落去嘅，咁啊加落去三班四班，如果真系有需要嘅就话，就会全日都开放。 哦， 即系因为运输处佢话系咁样嘅，你唔可以话即刻一申请就开晒船全。 哎呀，咁呢个九十九十七号啊，即系如果喺当地，譬如系马鞍山啦、沙田啦，即系大水坑嗰边，同埋呢个嘅将军澳嗰边嘅居民，如果系觉得呢条路线喂正、啊， 即系多人搭， 系啦呢段时间就搭咗先， 系啦， 等条路线可以保留先， 系啦，咁即系话佢朝头早啦， 同埋加班次， 冇错。朝头早就七点半一班，繁忙时间咧就六点钟一班嘅。即係朝頭早同埋繁忙時間嗰一班咯， 係咯。 咁但係希望咩每一樣嘢都要試驗嘅， 試驗嘅係啦。所以話如果中意呢條路線咧，就朝頭早去即係搭下佢，就反映翻喂。我冇位坐喎，哇！我排隊，我企好耐喎，哎呀，好辛苦啊！咁同翻公司講， 係啊，好多巴士都係咁試驗出嚟嘅，即係你多人搭先至咩？但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咩？知唔知小白？ 點啊？ 廣告。 哦 嗱，你冇人知，咁你點會去搭咧？ 係 啊，所以佢幾好。 我哋就話義務幫佢講下啲路線啫，係咪？ 係啊，早前佢幾好噶，依條線係巴士線咧，佢咧就整架巴士好靚啊！頭先俾你睇咗張相啦，喺、個巴士嘅車身咧就出巡啊！佢其實之前咧十月三號之前咧、就喺依一個嘅坑口同埋烏溪沙喺度遊嚟遊去嘅巴士，就話俾人哋聽有一條線九十同九十七號搭咯，即係出巡啊嘅巴士。 咁我頭先巡案咁啊， 係啊，幾靚喎！佢設計得嗬，喺個巴士好大寫住九十號、九十七號咩路線？ 因為佢連個巴士車身上面，即係佢唔單止淨係平時展示出佢嗰個嘅巴士號碼嘅位置啦，即係車頭車尾啦，或者 冇乜用 嘅 車頭車尾。 佢連埋成個好似大型廣告咁樣咧，都話俾人聽佢係九十同埋 九十 七號。 係啦，咁所以各位咧，多啲幫襯啊，多啲幫襯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嗰度嘅市民咧，就可以有多啲車搭咯，多啲選擇。 冇錯，最緊要都係當地嘅居民啦。咁如果啱嘅，咁咪用咯；如果唔啱嘅， 社會就係咁樣嘅啦，啊慢慢又會淘汰翻佢，係啊，咁你冇人坐，咁啊真係，咁啊唔應該咁樣又浪費資源啦，係咪先？啲資源應該真係善用噶嘛。 啊，你講得啱啊，資源善用好緊要。 係啊， 係啦，其實所有都係啦，做嘢又好，所有嘢都係。係 啊， 如果唔善用咧，就搞到咧一鍋泡咁樣。 冇錯。 咁啊，大家留意啦，可以再上網 check 翻九巴嘅九十號線有邊幾個站，因為太詳細我唔講太多啦。 嗯。 同埋九巴嘅九十七號線，咁你睇下啦，都有好多個站嘅，咁睇下咦自己會唔會咧涉獵到嗰個站咧，就可以搭翻。所以大家记住多多帮衬啊！ 系啊，即系要保留嘅话就多多帮衬。唔好话一条线几好啊，但系好啱我答啊，但系你又即系又唔理佢，咁佢就会慢慢拜拜噶啦 吓。系啦，咁虽然话而家啱啱试验啫，但系朝头早七点半一班，同埋黄昏六点钟啊，咁大家留意翻啦。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欧先。早晨，阿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你好。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系，出边嘅天气如何咧？ 咁問出面嘅天氣呢，啊落完雨又雨過天青，有啲藍天喎、哦。頭先呢我返嚟電台嘅時間大概六點五十分。好、 哦、有落雨呀、啊、 有喎、啊、灑咗一陣囉。咁不過又唔係超級澎湃嘅，我見啲路人都係急急腳咁行就算啦，都冇開遮。不過有啲醒目嘅女士呀，當然有把叫做縮骨遮呢長期擺喺個袋入面啦。你都知道依家啲縮骨遮呢其實真係可以。 係呀、啊、又細又輕。都唔知係四叔定五叔嚟㗎喇，嗰啲而家犀利到 真係唔知道啊。不過 啲親戚都到 估計心機旁邊嘅聽眾都 friend 緊啦，因為好多女士都鍾意喺日本買呢啲迷你遮㗎嘛， 係香港都有得買嘅呢啲， 係啊，咁啊，但係過去買就應該會平啲啦，因為而家即係對率嘅問題啦。咁即係早幾集未喺晨光講啲啊，即係冇用嘅手信又讲下，有用嘅手信又讲下。 系啊系啊。 其实有用嘅手信呢，如果平平地执几把遮返嚟送俾啲 friend 啊，送俾啲闺蜜都几好，即係啲女士。 系啊。 男仔又唔使啦，嗱我同你呢都唔担遮乜滞嘅，所以送俾我哋呢斩留低啊，同埋斩唔见同埋摆车囉。 男仔有个心态就係我行得快嗰啲雨啊。 但唔得㗎，物理学上系冇用㗎，你跑匀事系行呢大概承受即系件衫湿嘅玻璃咁咧，都系差唔多。 物理方面咧就话，其实行咧系揼得少过跑嘅。 系啊，好似系， 好似系有啲咁样嘅嘢噶。 系咁啊，总之今日唔好揼雨啦，正正晨晨啦。咁啊，天气暂时 OK 嘅。咁啊，热方面就冇早两日咁热啦。希望大家有个舒服啲嘅星期四啦，详细天气俾小白讲。 O K， 唔该晒阿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未来两三日都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下个星期初渐转天晴啦。咁啊，但系早晚咧都系较凉，日夜温差较大啊嘛。呢啲字眼出翻嚟好啊，证明真系秋天啊嘛。如果你话即系朝头早同夜晚都仲系兴合合嘅话，咁啊真系弊家伙。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7:16嘅时间，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咁啊教授系边位啊？哦，就系资深经理人啊 Jerry 啊，都会喺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噃。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Jerry 早晨， 早晨啊，小白，喂，好精神、啊， 精精神神，俾人哋感觉咧就开心善意，呢、這个都好紧要嘅，因为听众咧其实真系睇唔到我哋个样啦，但我哋咧即系做广播都有段时间，我哋就会知道，原来我哋笑住讲嘢咧，听众会 feel 到嘅。 喂 ，feel 唔 feel 到嘅咧？其实 feel 到噶， 听得出嘅咩？ 系听得出，即系譬如我笑住。我一讲嘢嘅时候，啲听众，佢系阿小白笑住嚟讲呢句嘢 嘅 喎。 喂，咁我想问翻你转头啊，心情唔好嘅时候，或者啊发紧老皮嘅时候，听众们又听唔听得出 嘅？都听得出，即系语气咧就不一样咗啦。咁听众就觉得咧，啊点解都今日咧把声唔同咗？就算扮咧，你都发觉咧，可能啲位好似冇咁靓啊，听落去冇咁爽啊。 今日我要拗一拗你、啊，喂，咁你有冇试过做紧节目嘅时候，同你嘅啊隔篱左右嘅拍档啊对家有少少面阻阻嘅时候，咁咪好容易会露咗底咯？ 系、哎、啊，好彩我个人咧本身性格乐天啊，即系我样样嘢咧都从系谂咗嗰啲就系快乐嗰方面先。好嗰方面先， 啊、即系你好少发脾气嘅。 我比较上少发脾气， 系咪啊？ 因为我明白到咧，发脾气通常咧都系坏事嘅，即系佢会令到件事和咗啊。 即係會令到件事禍咗嘅時候咧，其實最終受害嘅即係可能係自己，即係除非你搞到搞到我係傷亡慘重，咁我梗係要發個脾氣啦。 喂，咁小華，我要同你嚇。加深咗我哋嘅交往，但同你做朋友稳阵啦，你冇乜脾气嘅。 系啊，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发脾气或者喺处理人与人之间嗰个交际嘅时候咧，即系成日都话啦，样样嘢都有正反两面嘅。 嗱，我用翻头先你讲一句嘢咧，好有趣。你话 ，which 我觉得你系正常嘅咁样谂吓，发亲脾气咧，即系可能系十之七八九咧，都系唔好嘅事嚟噶嘛，坏、 啊、 事嚟。 系啊， 我。某程度上我认同嘅，某程度上啫。哇， Jerry， 你咩意思啊？即系发脾气都可以有系一件好事嘅咩？嗱，我唔好讲先，唔好讲佢系咪一件好事先。嗱，点样发脾气系唔好嘅事呢？我认为吓，发脾气发到失控， 系 发脾气发到纯粹完全系百分之一百为咗情感嘅发泄， 系。 嗰啲 为咗嗰一下要爆佢就爆 系啦，我会觉得好多时候咧，我谂如果数翻发一百次脾气，我会觉得有八十几九十次，其实系有少少刻意嘅， 刻意哦， 即系可能我人生入边发过嘅脾气咧，数埋都可能系得三几次系失控咁样发。 咦，咁我要即系请教一下，点样发脾气？是可以不是说真的纯粹为抒发到心里面的压力，是可以是一个铺排呢？ 嗱，铺排是第二步啦。第一步呢，首先人本身自己应该要有，特别是有返即某咁上下嘅人生嘅阅历嘅时候啦，应该你就算你失控地发咗脾气，你应该要好快可以拿返住自己嘅情绪。 係。 因为发脾气嗰下好明显有人激嬲你啦，即係笼统地说。 其实多唔多，其实即係真係失控嗰隻发脾气，其实坊间。 我会觉得都唔少嘅。咁但首先第一啦，就唔係每一个人都可以拿捏得到自己嘅情绪先啦。而第二呢，我諗好多人係有唔少嘅人啦会不计后果。即係佢觉得我发脾气嗱，发脾气系一件事，你令到件事没完没了系两件事嚟嘅。我会觉得好多时候咧，口角咧吓，发脾气呢啲嘢咧，嗰个最大嘅伤害点唔系因为发脾气咯，而系发完脾气之后嗰件事没完没了啊。 系啊， 即系我闹你 ，OK， 我闹你、啊、一句唔系两句，两句唔系四句八句咧、啊，但系我闹你八十几句， 系 就已经好似喂。够未啊 ，Jerry？ 够皮未啊？咁、所以咧，头先我话第一步嘅咧，就系话发脾气，我觉得系人之常情嚟嘅，系人都有情绪嘅、但系你系要发到咩点？你要开始够咧、你要发泄到几时咧？你冇可能我同你嘈交嘈一世噶嘛、如果嘈交嘈一世嘅话，绝咗交啦， 系啊系啊 系 啊， 嘛、 啊？ 或者你已经唔会喺嗰个圈子，或者唔会喺嗰份工作嗰度做紧、啊， 生死不相往来啦。 系啦、啊，冇错。呢句讲得真系好。咁所以咧，呢一个系反而系第一步。 系 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情绪宣泄嘅时候咧，每一个人其实发脾气，你谂清楚系咪你曾几何时你心情唔好、唔高兴嘅时候，系唔系你每一次发脾气或者心情唔好嘅时候，你都系好不经意嗰啲叫不随意机啊，不经意咁样控制唔到咧？ 系 定系你有少少刻意去将嗰啲嘢释放 出来放大咗？ 去放大，令到對方知道你不高興，令到對方係對於呢件事係一種態度嚟嘅。我覺得其實有唔少咧喺內心深處咧有唔少嘅發脾氣嘅機會咧，其實嗰、那個情緒係可以控制到嘅、不過唔可以控制。咁啊當然啦，你話喂 Jerry 你係咁啫，我哋個個唔係咁樣嘅喎。咁 OK， 咁我純粹即係帶出一個有少少好似學術性嘅議題咁樣嚇。 係係。 咁但係咧，我會覺得理論上係需要嘅。點解咧？有時人好得意噶。你唔系黑起块面，你唔系讲嘢严肃啲，甚至乎带有少少脾气嘅咧，我未必觉得，阿小白冇所谓嘅，佢讲笑嘅啫，你笑笑口话俾我听，你唔中意，我就当你讲笑咯， 系啊， 人系好得意嘅， 我啊仲觉得你可能你中意， 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你话喂，咁你嗰个人对方唔啱喎，咁样，咁我哋唔好去评论对方啱与唔啱先啦，即系我只系描述紧一种人嘅表达，其实。 表達方式嚟嘅。啊，發脾氣某程度上除咗係發泄之外啦，除咗係情緒失控之外咧，亦都係一種態度啦，一種係話俾對方聽一個表態啊。我而家唔高興，我用發脾氣嚟話俾你聽，我唔高興， 係 啊，即係同你以往嘅你有啲落差，咁而去 set 咗一條指標出嚟，究竟嗰件事嘅嚴重性去到邊度？ 我成日聽咧話啲藝術家。藝術家的脾氣就特別難搞的，那又是不是呢？藝術工作者有很多的，演藝人士可能是藝術家，有些真最傳統的跳黑那些可能是畫家，那些又是藝術家，其實現在藝術家的範疇都很大很廣闊的，那是不是真的從事一些牽涉到藝術的人，他們那個脾氣又是特別難搞，他們那個脾氣是對件事好還是對件事不好呢？又 你問著我呢，我都叫做可以分享到少少，因為我除了管理藝人之外啦，我都有管理藝術家的。畫家書法家有另外有一些是叫做 pop art 的 artist， 我都有跟他們有合作的。首先呢，因為這個是廣東話的語言和語法的問題，我就不會去用藝術家脾氣去形容他們。 藝術家性格。 藝術家脾性。 脾性 或者性格啦，如果咁讲得大家明白啲嘅，就用翻脾气先啦。 好啊，好啊。 嗱，艺术家嘅脾气咧，其实一般嚟讲，我自己去演绎就系佢哋比较唔系好理你或者外界点样睇， 即系喺自己嘅世界边嘅， 比较我行我素。咁变咗咧，一话唔中意嘅时候，佢就会话喂，我唔中意呢啲嘢，拧转头就走，或者我唔会做呢样嘢嘅，唔傾啦，連拜拜都唔講，走咗去。咁籠統大家就會形容為呢一種係藝術家嘅脾氣啦。咁我就會形容為脾性啦。其實如果你問我，我呢樣嘢其實係冇好與唔好嘅。我覺得即係調翻轉啫嘛。如果有人見到我啊 ，Jerry， 你真係去到邊度講嘢都好似面面俱圓咁樣嘅噃，即係人見到你都叫大哥嘅，係人見到你都叫靚女嘅，係嘛？真係有須你嗌老豆嘅咯，係嘛？ 係我喺街市買餸都 係 咁嘅， 係嘛？咁呢個係咪就係因為阿 Jerry 個性格係咁咧？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我絕對唔係咁嘅性格嚟嘅。咁變咗咧，其實係有少少嗰個行業需要嘅嘢啦。 係 咁你話咁藝術家佢哋需要咁樣嘅脾性咩？唔係。只是他们不需要好像有我这样的脾性咯，他们不需要好像下下好像我这样面面俱圆咯，因为大家的工种不同啊。我去面面俱圆，其实我是会去叫做，就算我招来不到生意，起码我对于我的形象，你会觉得我这位人都叫做咁识人情世故啊，咁面面俱圆啊，即叫做得罪人少称呼人多嘅，咁我有工作交俾佢，我都放心。 哦， 咁但系那边厢咧，艺术家其实佢哋点解佢哋做艺术家？佢哋嘅工作，佢哋嘅工种系乜嘢？系个作品。 因为佢哋亦都需要有一个嘅坚持， 系啦， 去到将某一样嘢系好，我用极端先啦，好极端咁样去营造咗出嚟。咁嗰个咧就系我哋大家会睇嘅艺术品，而嗰个艺术品系点样？我哋一般人做唔到咧， 系啦， 因为我哋冇佢嗰一种嘅性格嘅本质。所以我哋就會做唔到佢哋嗰個領域，而我哋只可以欣賞。原來呢個世界上有呢一種咁樣嘅領域嘅作品嘅。 你呢一個 angle 其實係一個幾好嘅説法嚟嘅。點解我咁樣講呢？因為如果佢哋好似我，舉例用我做一個指標，如果好似我咁面面俱圓嘅時候咧，就冇咗某一種嘅對於藝術嘅角度。 同埋堅持， 咁其實佢哋心目中佢哋需要佢哋嘅工種啊，佢哋係要對佢哋嘅作品負責任。 哦， 譬如佢哋係一個攝影師，佢最值錢嗰樣嘢係佢透過一個鏡頭，見到嘅嘢，捕捉嗰個角度，或者燈光、光線、陰暗各等藝術嘅嗰個美感咁樣，或者嗰個風格，呢個係佢哋嘅工種嚟。 係啊， 佢哋嘅工種，如果佢哋對你好有禮貌，其實唔會對佢張相會靚咗咯。 佢好好口嘅，唔會令到佢幅畫畫得靚咗咯。咁、當然啦，我做經理人，我都會同佢哋講啦。有咗作品之後，咁、你哋都要對住一啲咧會俾錢買你嘅作品嘅人咧、就我就唔會叫做客氣啲嘅，因為我唔覺得大家都去到某一個喺事業嘅階段咧、我又唔覺得我需要真係到你35歲或者40歲，我仲要好似教仔教女咁樣教你、我只會好簡單分享話，其實咧我哋會中意聽到啲乜嘢，見到啲乜嘢，咁、但我主要希望係圍繞住佢嗰個專業、佢嗰個事業上面嘅一啲細節，咁、我只要同你講。藝術家小白啊，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啲啲 fans 啊，或者啲audience 咧觀眾咧、去講解一下你嘅作品啊？即係我，與其我叫你對佢哋好禮貌啲，與其對你對佢哋親和啲，我調翻轉分享你嘅專業層面嘅嘢，調翻咁樣咧，其實嗰個效果咧係會更好。 哦，啱喎，因為如果我係創作咗一件藝術品嘅。咁我一定對我件藝術品咧係滿意啦，或者係有啲心入邊嘅感覺啦。我唔使話特別係咪面面俱圓對佢哋，我淨係陳述翻我自己嗰個藝術品嘅感覺。咁其實已經係到啦，不論我嗰個脾氣好定係唔好嘅，但係都係做翻我即係佢每一個人有佢自己嘅崗位。 係啦，冇錯，所以變咗咧喺我嚟講咧，即係藝術家嘅脾性咧，我會咁樣形容咯。咁、你話至於話有喂咁唔係，有啲藝人佢哋好似啲脾氣都唔係幾好嘅噃。咁嗱嗰啲方面嘅脾氣啊或者脾性咧，又係另外一種嘅 angle 啦、就同藝術家又有少少唔同啦。 想聽喎、這個下個禮拜可以講下呢個打蛇隨棍上嘅脾氣。 又可以啫， 好唔該曬 Jerry， 拜拜。 唔該曬。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彈道導彈，軍方正在分析射程、射高和飛行速度等的參數。日前北韓在慈江道武平里一帶向東發射疑似中遠程彈道導彈，分析認為北韓發射導彈可能意在抗議美國列根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駛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預計列根號將會參加定於今日舉行的韓美日聯合軍演。韓聯社報導，北韓近12日內第六次發射彈道導彈，相當於每兩日發射一次導彈。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夥伴國同意由11月起每日減產200萬桶。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夥伴國舉行會議之後，沙特阿拉伯形容每日削減200萬桶原油生產具必要性，而應對西方近期的加息和應對全球經濟疲弱。沙特又反駁指與俄羅斯聯手將國際油價推高。沙特強調必須維持具延續性的原油市場。石油輸出國組織現在有13個成員國，夥伴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內的10個石油出口國家。本港新增3642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當中3318宗是本地感染，最多10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9981人死亡。4間安老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感染個案，共涉及7名院友，有20名院友列為密切接觸者。部分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放寬，包括宴會人數上限。有宴會集團說，未來兩個月是傳統旺季，超過一半的客人回覆會增加酒席，估計整體生意額上升至少20%。有酒吧業界說，每台人數上限由4人放寬至6人，幅度太小，促請當局立即取消快測等的要求，吸引外地旅客幫襯。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以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讲讲天气先啦，27度啊，相对湿度77%，都开始有啲干啊，今日仍然系白帽嘅。 77 checkpoint， 今日大家都 lucky。 好啊， 得唔得？ 但我哋冇得过去大海啊嘛， 唔使啦，心都 lucky 都 就嚟噶啦，就嚟 feel 到啊 ，feel 到澳门嘅猪扒包嘅香味啊， 唔使我今日见到你都开怀啊。 点解啊？点解开怀啊？ 咁升 啊， 升咗四位数喎。 我心升你都读到，心升你都读到出嚟， 执咗几多球啊？ 我执咗几多球雪糕， 我仲知道啊 咩啊？ 今日日间部分有阳光添 哦， 唔系你估， 世事都俾你看透啦， 系啦。不过亦都有几阵骤雨， 系 冇高兴得咁快。 咁一阵问唔问 Dicky 好啊？不如你预测埋今日嘅走势。 嗱，唔系今日最高气温咧都系30啊，31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亦都短暂时间有阳光，大家记住啦。早晚温差较冻啊，亦都要提一提啲哥哥姐姐们，可能带定条颈巾喺身啦。 系啊，呢个都系重要啊吓。咁如果你话有机会买咗机票啊，呢排上飞机啊，咁啊带多件外套咧，有备无患啦。 真系多咗好多人咧，我见到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咧， 飞啦已经， 真系飞啊！即系仲系强调一样嘢啊，大家估下我去边咧？咁呢啲就好多 啊。你睇最多系日本啦、新加坡定还是系泰国啊？ 日本 东南亚地方， 好多人睇东南亚，全部都系咯。咁有啲偶尔系去欧洲嘅，不过欧洲嗰啲 少，已经少 咗好多好多假期嗰啲一次过去。 我识嘅朋友圈子或者我睇嘅嘢，同你哋真系好唔同。 你睇到咩？ 我完全睇唔到有人离开香港， 唔 系点会啊？ 咁你睇到啲咩先？ 我亦都等我哋两排离开啦。 我亦都冇朋友话要，呢个时间出去玩下先，冇 系咪 啊？都同我一样。睇定啲先， 都啱啊吓！咁啊，睇定啲機票都啱嗱。今日咧想講咧，飛機不可或缺嘅其中一樣嘢就係飛機餐啦。 哦， 我同小白同埋鐘哥講咧，個入信力啊，個公信力唔高，因為即係有限嘅飛嘅行程啫嘛。咁但係咧啊，上網睇到一個咧旅遊達人，即係15年之間咧搭過2000多次飛機， 2000多次飛機。 咁佢每餐寫低寫返個 report 出嚟，可以出一本書啦，已經係咪先？咁啊40000多字，咁啊分享呢一啲難忘嘅飛機餐嘅用餐嘅經歷啦。點名呢大讚兩間嘅航空公司嘅飛機餐特別好食喎。嗱，一陣先講呢邊兩間有機會俾大家估到啦，費事幫佢直接宣傳。咁啊呢位朋友呢嚟自英國嘅，叫阿 James 咁樣啦。James 呢喺12歲就打工賺錢啦，咁佢有環遊世界嘅夢想啦，通常都係呢啲故事啦。 James 係啦，咁啊 我有啲 I like you, James. 我有啲即刻停咗计紧数 乜嘢？ 佢话2000多次啊， 系啊， 嗱当2500啦， 系啊， 2000几啊，无三不成几啊，算啦，2300啦， 系啊， 14年啊嘛， 系啊， 咁啊除14，睇佢一年飞咗几多次先？一年飞164次几，我当你160次啦，一年飞160次，咁即系每个月 都好问， 平均要飞13次。 钟哥啊，仲要减多3年啊， 系啊， 呢几年佢应该少飞， 系啊。等等先， 我当佢有得飞啦， 当咁 介意啊， 咁阔绰你， 一个月飞13次、啊， 因为咧佢好多都系会转机嘅，特别你去到南美咧， 哦、 有南美，譬如厄瓜多尔，唔知去边个地方，咁啊转啲短啲嘅机程咁样，咁呢啲叫 domestic 系嘛，即系啲转机 系 内行嘢咧，可以玩好多剂噶嘛。 咁譬如去欧洲，即系我讲得啱，去欧洲或者去南美嘅地方咧。佢中間再途經幾個地方，然後佢又再飛多幾轉。 咁呢位哥仔真係一隻冇腳嘅雀仔， 冇啦， 係 啊， 停低。 佢叫咩啊？空中飞人咯。 哦， 系啊，佢有个别名，呢个系即系网上啲杂志 佢叫 劲啊。 好啦，咁啊，佢话佢好中意飞，咁啊，好中意食飞机餐啦。咁啊，有几间日本嘅航空公司都话，可以试咁样啊吓，即系主要都系赞日本啦。嗱，我唔知道口味定还是系点啦。嗱，不过一阵先讲佢觉得好食嘅飞机餐系 细份啦，不过啲飞机餐、如果你问我，即系作为男士， 咁你可以举手添加嘅。 我承认我有试过举手嘅。 应该到佢应该佢会话如果有多先俾你嘅。 系啦，啊咁佢我有一两次经验系咁样，咁佢真系嗰一两次咧。佢又多，佢甚至乎同佢讲，其实我哋都多咗几多 少。 你仲要唔要加完再加？佢、有一次真系咁问我，因为佢话啲机组人嗰次都唔 系 好想食。 唔系因为佢攞咗落机，如果食唔晒都系抌嘅。 系啊， 即系佢话，不如留翻下一班机佢。 系啊，有我啲大胃王有阵时都帮即系班机积下啲阴德啊，食下嘢。 即系你系日本嘅航空公司嗰次嘅体验系咪啊？ 系啊系啊，日本同新加坡啲航线都有试过。 钟哥咧有冇啲好难忘嘅飞机餐嘅体验？ 有， 好难食同埋好食都去分享。 但系飞机所谓嘅飞机餐，你当然喺飞机上边食啦。早排因為疫情關係，我哋都講過啦，有啲航空公司咧係將個飛機餐擺咗喺地面賣噶嘛。 哦，係啊，係啊， 嗰個 service 做咗三個月就停咗啦。 嗰個等你有個新嘅體會啫。 據我所知，做咗三個月就停咗啦。service 唔係佢好似原本係想即係我嗰陣時都話維生啫，即係揾得就揾啦咁樣。如果咪咩都停曬， 佢錯咗咯。我依家馬後炮同佢講，佢應該做兩餸飯啊嘛。飛機餐嘅 兩餸飯， 可能成個東涌啲居民咧， 勁啊， 都 OK 喎，係咪先？ 可能揾錢多過做航空公司 啦。起碼唔使估啊，估下到有 option。头嗰几季输钱啦，系咪先？ 同埋飞机餐通常咧就冇咁多餸噶嘛，佢能够将佢转一转，通常都系问你 chicken fish or beef 咁啫嘛，咁你都系三个拣一个啫。而家俾你拣两个，你可以 beef featuring 呢一个 fish。 不 过 讲起飞机餐，当然喺飞机上边食啦。咁但系我睇两样嘢嘅，必定系两样。第一，嗰个当然系好唔好食啦，嗰个餸菜本身啦。第二，个 surface， 嗰啲人嘅关 系， 因为佢摆上嚟，佢系。轻轻放上嚟，定话直啪咁摆上嚟，两件事嚟嘅，因为系个 surface 行先过食物噶嘛。 特别系如果你工作坐商务舱咧，其实佢都会有你个名噶嘛，唔使去到 first class。其实你商务舱佢已经知道譬如 系啊， 租儿咁样 系啊， 租儿点啊，咁你系会好亲切，或者梁生咁你又好舒服咁啊，系嘛？ 系啊， 如果佢一嚟就 好爽嘅，有 经验上嚟嘅话咧。咁你就算煮得更好食，你會打咗個折扣。 係啊， 係 啊。 咁我係兩個極端，我冇中間喎。一係就好中意，一係就好憎。係講憎喎先。 梗係啦，梗係啦。先苦後甜啊嘛，人都係咁噶啦。 我成日話邊間航空公司梗係唔講啦。 係啊。 當然咧，一嚟咧，佢已經係成條走廊咁闊啦，即係個人啦，嗰個空中服務員個體型， 加特利奧咁樣， 已經係咁樣。 咁冇辦法嘅，北美嗰啲航空公司常常都會發生呢件事。 行出嚟，啪！佢真係劈喺度，成個餐劈喺度， 唔舒服喎個感覺。 我已經望一望啦，跟住佢望都唔望你，我已經好唔 幾 時 啊？ 你都諗住 90年代、80年代啦，應該係2000年。 2000年咁上下啦， 有少少 discriminate 喎，有少少歧視。 係 咯， 即係中哥遇到情況就係，我都走嚟望你啦，我都諗住你望翻我啊，唔望都唔望啊。 其實我成日話如果你真係話冇種族歧視嘅地方，好難揾到嘅。好老實講， 係 我所以，我成日好中意喺自己地方行嚟行去，即係周圍玩我都開心嘅。因為最冇種族歧視嘅地方，其實就係自己地方。 呢個我真 係 肯定， 呢個 肯定，我都覺得 呢個好舒服嘅呢個。亦都我去咗咁多地方，我真係好深深睇。 講嘅語言又係自己由細到大講嗰啲啫。 你睇下，去南極幾辛苦，又要講南極話， 要講企鵝話。 好啦，咁跟住都唔緊要啦，食啦。跟住咧唔覺意，我擁咗個麵包落地。 哦， 即係佢係嗰啲一嚿嗰啲包咧，即係 拳頭嗰啲咁樣 拳頭包咧。你估下發生咩事啊？咚一聲，咚。 硬啊！ 咚，硬到咚一声， 一太冻啦，可能你上机或者落机嗰啲地方， 咁你应该系 整热翻佢， 解冻啊！咚一声，哇吓得我！如果我摆咗入口，我只牙咪崩咗，咚咁样， 真系崩 啊！我都几出奇，对你嗰个体验 系啊，即系如果另外有嚿肉嘅，咁如果嗰嚿肉咧，我哋用中即系广东话嘅形容词形容得好贴切嘅， 系。 柴皮啊，柴皮，你咬都咬唔入， 仲要系咩味嚟嘅咧？你唔知系咩肉啊，咁先惊。系咬完都唔紧要啦，柴皮 参透唔到。 咩肉嚟嘅咧？ 系 话佢系鸡，又好似系。 系 牛又似、 因为佢英文就系写 meat 咁样 ，meat 系咯，可能系猪嚟嘅，即系食完之后咩嚟噶？ 其实你食嘢咧都唔太腌尖啊， 好 老 实噶啦， 即系好淡雅噶啦、啊。我认识嘅你食嘢，哦，咁佢都真系好差、 啊。系啊， 咁你嗰次系双无位添啊， 双无噶啦已经 系，哇，好都几 worse， 系系应该系飞去美加地方啦， 美 加地方啦， 美加嗰边。咁、另外一次好舒服嘅就系东南亚呢边嘅航空公司，咁个 service 我系觉得。即系喂，我都哎呀，舒服得太交关啦、 啊， 即系想即刻唔当时即系 唔想落机， 唔想落机，可唔可以食多几餐先走啊？ 是是 是即系佢会好有礼貌啦。佢、佢上餐嘅时候，佢又唔会话企到好直咧，咁佢有少少樽低，即系唔会令到你嗰、那个视线咧。好似要向上望咁樣，慢慢進低，輕輕放 個 body language 都好舒服， 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好緊要，即係呢個就嗰份餐又好食咧， 眼神啊、笑容啊都 所有嘢加埋都係即係 number one。 小白就食日本嘢多啲啦，係嘛？ 都唔係㗎，係 嘛？即係如果航空公司嚟計，你覺得最正嚇？ 最正其實。有陣時因應翻航線啦，即係例如係東南亞，又或者有啲譬如係日韓啊，韓國未去過啦，韓國即係日本咁樣啦。咁佢哋有陣時都比較上刻意想賣弄翻佢哋自己當地嘅啲食物嘅，咁 吸引下你嘛。 係啦係啦。不過咧，其實有陣時就算係香港即係本地嘅航空公司，當佢哋去到唔同地方啦。佢哋都會想喺當地吸納一啲佢當地嘅美食，再擺翻入去嘅飛機餐嘅。 咁、有啲元素啦，或者 係有啲元素。不過我又會覺得咧係幾難拿捏。例如講咩咧？喺飛機餐上面最容易處理嘅，我肯定廚師都會覺得係冷麵。因為你即冻食噶嘛，咁你 冷面梗系冻 啦，系啊，挤啲豉油上去，咁其实就已经 serve 到嘛。 你唔会同佢讲喂个冷面唔够热， 系啊，你唔会同佢讲噶嘛。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觉得冷面咧，佢虽然系冻食，但系其实系仲难去到掌握，因为佢虽然冻，但系佢变咗啲面条都会容易硬咗， 即系正如软硬 系啦，正如头先中哥讲个面包，佢跌落地即系石头咁样嘅。其实好多时啲冷面咧都真系。冷得滯，你冷面唔係話即係冰跳咁食入去噶嘛、 所以我成日咧都推介，講起冷面我就推介，如果大家係中意做喜劇嘅人咧、就食多啲冷面嘅。 點解啊？ 冷面做 笑像啊嘛， 食係笑像啊。 係啊，嗱，壽司其實喺飛機上面食咧，其實又唔係一件好事。 應該冇， 因為咧 我印象之中有㗎， 我有食過。因為咧飛機上面咧要考慮一樣嘢，就飛機嗰個嘅氣壓，甚至乎佢嗰個乾燥程度。我曾經同啲航空公司嘅廚師傾過偈，因為人類嘅味蕾上到太空，唔係太空，上到呢個天空上面咧。其實係個味蕾個味覺係會改變嘅，咁同埋個機艙嗰個嘅濕度啊，那個乾燥成分咧，其實係都幾難想像嘅，即係如果對廚師嚟講係一個考驗。咁壽司因為佢本身咧同熱嘅飯啦，熱嘅飯係仲容易處理，因為你凍擺上架飛機個機艙嗰度，你要食嘅時候我叮啊嘛，咁你一加水分嘅時候，個飯就已經由本身硬硬啲變翻做軟熟嘅飯。但係你壽司你唔可以叮喎。首先你就係凍擺入去，然後佢經過呢個高空嘅時候，即係你知其實每100米又降6度呢咁嘅道理。咁、你上到所有嘅氣壓又各樣嘢改變嘅時候咧，其實個壽司個飯咧，係好容易就會變到好硬，同埋嗰個質感咧改變咗，個味道嗰、那個醋嘅味道都食唔到。咁、你就變咗其實好難拿捏嗰個壽司，變咗你反而仲熱食咧。如果你問我嘅話，反而去到呢啲位咧，佢問我食唔食壽司、食唔食冷麵或者食啲熱飯咧，我肯定會嗌熱飯，因為個味道肯定會係最濃郁嗰個。 小白估唔到上。叫做7000多尺嘅高空， 有要求系啊！你有冇试过带薯片上飞机食啊？ 系咪爆啊嘛，胀咗？ 系啦，佢胀咗噶嘛。咁嗰个我就有一次当同小朋友玩啦，拎个细细包咁上到山嘅时候，同佢话：你知唔知其实爸爸带咗个气球上嚟啊？咁一路就哇咁，佢又唔舍得拆，系啊，咁啊当上去俾佢玩，都 落机就冇咗噶啦嘛。 落机仲可以 keep 到一段时间嘅，即系可能 keep 到譬如几个钟咁样，都半日咁样咯。系啊，都喺度，但系几得意啊！呢啲你喺超级市场买，全部都扁踢踢。 系，不过你啲飞机餐令我忆起咗，原来有两样嘢都系几难。忙噶，譬如有一次未去西藏咧，坐飛機去四川咯，人生第一次食酸辣粉喺飛機嗰度， 系咩？ 系啊，好正嘅喎，呢、這個 咪成架飛機都係嗰陣味， 唔緊要噶，佢本身都已經有嗰陣味噶啦，系啊，本身嗰陣嗰架飛機咧，佢都會售賣啲即係酸辣嘅嘢啊，因為可能重慶。 可能 系咁啊，系咁啊，我估计啦，估计或者 嗰陣時我去嘅時候冬天咧，啲人啲大褸咧其實都會索咗嗰啲味啊。咁、你其實味覺咧好容易遲緩嘅啫嘛。你第一下哇有陣咁嘅味，跟住咧五分鐘之後你就會 自己 頓 咗㗎啦嘛， 係 啊，習慣咗。 咁第二個咧就係、坐嗰啲產油國嗰啲航空飛機，咁嗰啲咧即係豪華嗰啲就唔講啦，即係但係咧反而咧。佢有得食咖喱喎、我覺得咖喱，即係你喺飛機嗰度食咖喱咧， 咪邊度嘅咖喱嚟嘅先嗰個係？ 佢當地咯，即係中東嘅咖喱啊，即係中東產油國嗰個航空公司。 好食㗎嘛？ 哇，好食， 好食，好食係好食啊！好食。 航空公司啲嘢真係， 同埋佢咧嗰個薯仔咧好大嚿喎。拳头咁大嚿，我都几 impress 喎！即系好似中哥成日去嗰个快餐店咧，咪好中意食咖喱鱼柳饭嘅。 系啊， 嗰只薯仔咁大嚿啊， 咁啊啱啦，有亲切感，有亲切感啊！ 咁啊，有机会大家即系食下呢啲唔同嘅飞机餐啦。咁啊，呢个飞机达人都话啊，日本嘅飞机餐几好嘅，因为咧精致得嚟咧，又可以打卡压 like 咁啊。呢个就系 饮品都好重要啊。其实有阵时，即系你有啲地方佢哋果汁咧系真系特别好饮。咁、你揾到特別好飲嗰啲，我真係係咁添，我汽水都唔飲噶啦。 哦， 係啊，即係佢啲果汁咧，佢係又話鮮榨又剩，其實我都有見過嘅。 係， 咁所以如果有個好嘅飛機餐，再加杯飲品咧，飲品又可以斟啦。 唔好落機啦， 係 唔落機啦， 繼續喺度 飛機餐先。 跳舞像蜜糕，撑得矮到闪一亲当嗜好，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you better，you better，you better be low， 闪实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差，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星期四嘅早上啊，28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8%。 系啊，星期四嘅早上有得同各位听众咧提一提，你哋其实有几个地方咧可以带一家大细去嗰度影下相，就系影咩咧？其实康文署都安排咗咧喺几个公园，包括咧就系荃湾公园嘅中央广场啦，其实已经开始咗噶啦。去到10月30号呢、這个，咁另外譬如大埔东昌街康体大楼入场广场啦，咁啊呢个咧就耐少少，去到11月6号。仲有啲譬如九龙公园啊，或者系北角海滨花园草坪咧，咁啊都有。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啲恐龙啊！咦、 嗯， 有机关嘅，系啊，好多恐龙，仲要呢个 唔厌嘅， 睇唔厌， 仲未完啦。其实系科学馆嗰个恐龙、 啊，早前因为科学馆个恐龙咧，佢就掀起咗一个即系恐龙嘅热潮啊！咁所以咧就系、是、政府就藉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啦成立25周年啦，咁所以康文署咧其实亦都分咗几个阶段咧有唔同嘅计划嘅。咁、恐龙呢个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嘅计划。咁啊头先讲嘅几个地方啦，咁啊有一个比一嘅巨型机动恐龙装置，系、巨型机动恐龙装置，同埋佢最大嘅一个卖点系咩？一比一，即系你唔系去到嘅时候得台上面坐台，你梗系唔会嗰啲笑死人啦。 有啲种类嘅恐龙系真系坐台咁细只咧，佢都系一比一噶，咁细只噶咋，一比一噶咯， 系、 哦、 有 一定系成层楼高噶嘛。 系啦，嗬。咁啊，佢呢个一比一嘅巨型机动恐龙啦，咁啊喺啊佢话到啦，古生物学家监督底下。形态以最新的科学知识咧，就重新建构，准确度同埋呢个象征度极高。咁、其中一个咧就叫做小短手暴龙嘅外形咧，啊，佢用相当可爱嚟形容。恐龙咧，我睇完侏罗纪之后咧，我从来都唔会用可爱去到形容。 唔系佢啲可爱嘅，即系有啲可爱。 有啲草食嘅恐龙系 出嚟搞笑噶， 肥肥肥肥肿肿嘅条颈又好长。 系啊，出嚟搞笑。 你记唔记得侏罗纪入边咧，有啲恐龙都系细细只嘅，初头嗰样几得意嘅， 跟 住就无啦啦变恶噶嘛，即系有好多呢类咁嘅恐龙嘅，所以我对恐龙咧其实就又唔系话特别大好感，可能我睇戏俾佢吓。 唔系你身边好多同事都系咁样的，可可爱爱，系 咯， 突然变恶噶， 突然之间一棚啊细落嚟你嗰度，你唔知噶， 都系咁噶， 系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各位听众啦，想睇下恐龙同埋咩，你康文署搞唔使钱啊嘛，咁、又可以即系去连续去几个地方嗰度打下卡。喂，我觉得真系几好，一比一嘅恐龙咧，其实就算喺外国啊，即系如果而家系放宽咗，有好多外国人嚟香港，我肯定咧呢啲都会成为热点啊，因为你对旅游其实都 系 好有帮助。咁而家未有咁多外国人嚟香港旅游嘅时候，咁我哋梗系自己玩咗呢啲先啦，咁你影完相，譬如大埔荃灣呢啲都係多食物嘅地方，咁你一影完相，你可以周圍去揾餐廳食飯， 好啊， 幾好啊呢、這個嚇，霎、時間唔錯， 俾大家即係親子樂啊，咁嚟擺嚟緊嚟啊六日去 plan 下啦。 沙特強調必須維持具持續性嘅原油市場，石油輸出國組織。而家有13个成员国，伙伴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0个石油出口国家。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包括宴会人数上限。有宴会集团话，未来2个月是传统旺季，超过一半的客人回复会增加酒席，估计整体生意额上升至少20%。有酒吧業界話，每台人數上限由4人放寬至6人，幅度太小，促請當局立即取消快測等嘅要求，吸引外地旅客幫襯。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44.44，瑞士法郎0.982，加元1.36，人民幣7.057，英磅對美元1.136，歐元對美元0.991，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日經平均指數報27,243點，升122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18.76美元，賣出1,71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系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午好，小鹏你哋好。 系啊，咁啊，星期四应该愉快啦。你琴日睇到个千亿成交冇北水底下升足1000点，咁我冇失望啦，企翻稳喺18000点楼上，唔好讲企得翻稳啦，企咗系啦，企咗啦，我惊我一阵乌鸦口啊，今日又冧翻落去。不过琴日啦，即系美股我都睇少少，因为欧联啊嘛，咁啊顺带睇下啲美股，哇都几波动，临尾收市又冇跌咁多，咁啊 ，Dicky 究竟啊环球嘅金融市场发生啲咩事咧？嚟紧港股嘅走向，你又会点去预测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琴日就真系好戏剧性地咧，都弹翻成千点啦吓，咁啊无独有偶，即系上个星期咧，我都喺即系一啲嘅平台啦，都讲过就系话啊嗱，真系咁，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咧，港股即系个底咧系冇人知嘅。记得咧喺上个星期做节目都咁讲，底真系冇人知，几时先知道系底？咪就系由低位反弹上嚟之后，咪知道嗰个之前系个底咯。咁但系咧，即系亦都好客观嘅事实就系话，即系当即系大家都即系全世界都咧弥漫住恐慌嘅情绪啊。好多啲分析都會越唱就越低啲指數啊！往往去到呢啲時間咧，點都會咧就係、是、有啲即係否極泰來式嘅反彈嘅咁。嗱，即係究竟係真見底冇人知，但係呢個彈完未咧，我亦都好可能咧就係、是、未咁快。即係點咧？就係、是、令到可能部分嘅朋友咧都已經開始覺得，即係嗰個階段係咁樣嘅。首先咧就唔相信佢會彈先，邊會咧嘅創新低嘅，咁跟住就彈。但彈到嚟呢啲水平咧，可能咧佢又會拗下先嘅，跟住會再彈多啲，令到大部分嘅朋友都會覺得啊，應該都冇事啦，即係彈咧，可能佢到時就會回翻噶啦。不過咁好客觀嘅事實咧，就係、是、大家都要睇住嗰幾樣嘅指標，就會成為咗嗰只股票市場，即係尤其是我哋港股後向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參考。第一樣嘢就係即係睇住啲全球各國。國債嘅債息啦，尤其是美國啦咁樣，咁可能大家會話：喂，尋晚歐都講啦，好挫喎個股市都，即係講緊美國股市啊，係啊，因為曾經咧個道指都回翻成幾百點㗎咁，咁但係埋單計數佢又收翻窄曬個跌幅喎，咁當然其實而家呢刻咧真係好吊鬼嘅，即係日前即係借勢就係話有個比較明顯嘅即係回升啦，其實我應咁講啦，美股已經連續爆升咗兩日，即係尋日咧就叫做咧有輕微嘅獲利回吐，曾經回吐過，但係最後就輕微嘅回吐啫。咁原因咧就係、是、源自於啲經濟數據咧就冇之前咁勁啦。即係如果你再講翻即係之前㗎啦，即係IGP 嘅數字啦，又或者即係講緊而家呢一個即係整體嘅勞動嘅市場啦。咁其實就係點樣咧？即係而家好有趣嘅就係你個經濟數據太勁咧。咁啊，唔係幾好啦啊！但係如果經濟數據普通勁又唔係太差咧，咁就最好嘅狀態，好似 ISM 嘅數據咁，嗰、那個擴張嘅步伐放慢咗，咁啊，但係咧就整體咧就係、是、對於咧勞工嘅需求都仍然幾勁，連升兩個月之後九月份咧就跌翻0.2到56.7，咁啊預期就係56嘅。嗱，簡單啲講就係、是、都係擴張㗎，不過唔係擴張得好勁，勁過預期好多，即係總之係同預期差唔多，咁就一個理想嘅狀態。即係點咧？即係經濟又唔係好差，但係咧最緊要就係令到聯儲局個加息嘅步伐速度同力度咧有一個放慢嘅憧憬喺度，咁咧就正啦，最高冇升平啦。嗱，咁唔好忘記頭先歐都講咗啦，就係尋日即係美港股咧顯著回升，其實即係內地仲係放緊悠長的呢一個11黃金週嘅假期嘅，咁冇北水嘅日子咧，喺咁嘅情況之下有咁嘅成交金額啊，以至到咁樣嘅上升嘅動力咧，其實都係好可喜可賀噶啦。嗱，當然都係嗰句。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已經係好肯定嘅口吻講話，即係港股年內嘅低位已經見咗咧？其實都真係好難，我到今日我而家呢一秒鐘都唔敢下呢個定論，但我都會覺得又真係冇乜一個可能同道理係喺未來嘅好短嘅時間又要跌翻曬落去、即係話而家喺呢一刻短期嘅低位可能出咗嚟，咁但係你話喂幾時有冇機會有冇風險再試過落去咧？咁始終即係好客觀講，即係好多嘅負面因素其實又未離去嘅，包括係即係全球嘅惡性嘅通脹咧，呢、這個 即係衰退嘅疑慮變成呢一個即係異象嘅風險啦，以至到咧就係話各國嘅博弈啦、戰爭啦、通呢一個超級通脹啦、寬縮嘅貨幣政策啦，仲有個別啲央行一啲即係令市場無所適從嘅，包括好似英國政府咁樣嘅呢一啲即係 彈弓手啊，係咪啊？ 貨幣同財政政策都即係自己都喺度打緊交嘅呢啲政策，咁而家佢咪有啲又要撤回啦，咁都好過唔撤嘅，起碼都即係回應咗啲訴求先啦、不過就即係有啲唔係幾好睇咁樣咯，哇！即係講完又撤啦，即係又衰咗啦咩嚇？咁即係有呢個咁嘅狀態出現咗，咁但係無論如何就係、整體嚟講，講喺市場氣氛，起碼喺呢個好短時間咧，即係都有一個輕微嘅改善啦。 咁有陣時咧，我覺得咧，即係父母咧會好有陣時，因為一啖氣咧講啲過頭説話，同啲細路講走咗唔好翻嚟咁樣啊。咁有陣時，我覺得我自己對住啲股票都好似阿爸教仔咁樣，跌咗唔好翻嚟。咁咪就係呢只咧，早排我已經同騰訊講呢一句，跌咗唔好翻嚟啊。但係琴日咧都對佢仍然有愛嘅、即係父母對子女永遠都有愛。佢又真係翻嚟，翻嚟，所以我又想望一望，問一問阿 Dicky。騰訊咧有啲好嘅，即係有啲叫做利好消息啊，入股波蘭遊戲開發商啊，咁令到個股價又升，琴日真係翻咗嚟，咁佢會繼續翻嚟一定還是都係繼續唔爭氣咧？的 其實咧，我就覺得佢股價真係好低殘㗎啦，即係仲有唔好忘記就係話喺過去呢段好長嘅跌浪裏面咧，其實佢哋就盡曬力㗎啦。日日都攞緊3.5亿+咧去回購自己嘅股份㗎啦，咁意思到咧，你話啊、即係。再去喺海外市場作一啲所謂嘅拼購啊，加大佢哋嗰個市場佔有率啊，咁甚至乎你話佢部遊戲，真係講緊仍然係手執住全球嘅牛耳嘅，唔講個名四個字嗰個經，真係仍然係好賺錢。咁、你話喂唔係、即係投資市場氣氛好悲觀、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以即係騰訊，好啦，我唔當佢一隻高增長嘅股份，即係講緊佢而家市盈率嘅倍數，即係 historical PE 歷史淨率去到個位數咧，咁我又覺得幾匪夷所思。即係大家不如咁啦，你當佢隻中移動，咁可能你會話。佢冇咁多派息喎，咁嗱，咁呢個都係事實，即係話如果佢係一隻增長股，我就當而家增長放慢甚至倒退都好，咁佢仍然係一間即係相當具盈利能力嘅公司。咁當然喺而家呢一刻，都係嗰句啦，即係終於喺個極低位嗰度有一個即係皮格泰萊式嘅反彈，咁好正路去講就話啊，即係起碼都。希望彈到20天移動線啦，即係去到287蚊，咁呢個就係一個關鍵位置啦，即係破得到咧，可能佢真係有機會再進一步轉勢。咁我都會覺得，起碼短線咧，即係低位可能叫做而家喺呢一刻，即係叫做喘一喘定咗。咁你話有冇機會進一步反彈？頭先我講個位置咧，我諗即係好短線嚟講，都有呢個空間嘅。咁但係大家都要知道啦，即係永遠都係噶啦。喺而家呢段時間，成個市場氣氛咧，即係真係要俾大家個操作嘅一個少少心法都好啦，或者係一個建議都好咧，就係、真係跌到你驚嗰下咧，你就真係都少做少錯啦。因為嗰一刻，如果你係輕舉妄動，無論係所謂嘅止蝕都好咧，嗰一刻咧亦都未必一個最好嘅時機。但你話喂彈翻1000点咁我追入去，咁又如何咧？咁呢個就是一個好短期一個超級高風險嘅操作，即係亦都唔係太建議。所以即係去到而家呢刻咧，你話即係我會唔會好強烈咁叫大家喂唔追啦，入市啦咁？我又未係呢一種狀態，但我都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如果我哋有一個比較長嘅投資期，即係譬如話你話喂嗱短炒你就歸短炒咯，即係你係諗住即日買賣嘅。咁你就真係要即係當機立斷㗎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個比較長啲嘅投資期，我就當係即係大家譬如話建構緊一個未來退休嘅投資組合。咁而家呢一刻嘅港股真係去到大家退休，即係當然你唔好同我講話，喂，我其實下個禮拜退休， 本身已經退緊休咁樣， 但仲會翻下工嘅朋友，咁即係仲係繼續做緊嘅。咁到大家退休，我都幾斗膽咁講，而家呢一個水平嘅港股。一定會是在歷史上高其中一個低位咯、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又不需要太過咧，就係、 恐慌嘅。不過恐慌嘅時間更加亦都唔好即係太過輕舉妄動。不過如果你話一啲哇即係冇盈利嘅股份啊，諗住短線操作，但係跟住又睇錯市，又唯有就長揸咗啊，咁就又係記住嗰句流行曲嘅歌詞，分手要肯被雙戀用咁啦。 係啊，即係要睇定啲啊嚇。 係啦，咁另外都想問埋 Dicky 啦，咁啊頭先都阿歐同 Dicky 都有提過，咁啊英國方面係彈弓手啦，咁啊朝令夕改喎，咁但係尋日見到嗰個英鎊咧對美元嘅改動，亦都帶動咗咧匯控等等喺英國嘅叫做即系股价咧就上升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投资者或者股民买唔买好啊？咁如果系个部署方面，又应该点咧？阿 Dicky， 好啊！嗱，因为即系个榜咧就曾经差到咧，哇103咁样，即系冇人有啊！咁当然啦，即系连续都反弹翻好多啦，但系而家亦都叫做好似弹。短期嘅反彈，亦都所有外幣都即係未話過一段落嘅，咁但係美金亦都又企翻上嚟啦咁樣。嗱，始終個美元都會係強勢嘅，但你話個美元會唔會係再創之前嘅新高呢？我覺得之前嘅新高會有啲阻力嘅。咁即係話簡單啲講咧，即係所有嘅外幣喺短期之內咧，未必話會可以即係好似之前咁又做咁急速嘅一個回落咯。咁呢個當然咧有利啦嚇，同埋即係。你話英國政府，你話彈弓手又好，點都好，即係佢撤回翻一個我不嬲，即係講咗成個幾禮拜，大家都聽我講過，就係講緊嗰個即係150,000高收入人士嗰個税階咧，即係撤回取消嚇，即係大家富富得正嚇，大家理解一下啊，撤回取消嚇，咁其實都係從善如流嘅安排，因為如果你咁做嘅話，就真係同個貨幣政策係抗衡得好犀利咯。咁所以即係大家又會定翻少少，同埋匯控有講過啊嘛，一就係話。佢有意就係賣加拿大業務，當然啦，未知啦，未知幾多錢啦，未知係咪賣啦，但係講下都好嘅，因為即係大家都話前下，咦，原來咁多錢啊，幾百億啊啫，咁喺到大陸大嘅喎，都唔係細嘅喎，即係除喺加拿大嚟講，業務都即係都第六第七咁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一路咁樣講落去嘅話，咁起碼都叫做即係最恐慌嘅情況都叫做慢慢出現咗。啊，咁而家个情绪又好翻少少咁样咯。 咁呢个时间真系有啲大有钱佬咧就买嘢啦。你见琴日咧，即系长和系都有啲举措市传啊，即系 Waterfall 嗰度啦。咁另外咧呢、這个全球首富咧马斯克咧，咁Twitter 嗰个事件啦，由年头嘅时候不断发酵到依家、哦。其实弹出弹入嘅唔止头先我哋讲英国方面嘅情况，其实佢都系、哦。你觉得呢单deal机会大唔大？第二就系、是、有咩启示咧？其实对个股票市场 ，Dicky 交俾你讲下。 启示就系其实即系我对于 Elon Musk 咧，即系我都系即系对唔住讲句，如果你哋系佢粉丝嘅话，我就咁讲啦。即系我有种烦厌嘅感觉，所以去到个地步就系我都唔系好再想睇到佢嘅报道啊。即系讲嘢，不过好似阿 O 咁讲，咁但系又唔睇唔得，即系财经新闻嚟嘅。咁我会觉得就系话，即系你如我赞咯，喺商业社会呢、這个大家都知噶啦。咁即系当然去到呢一刻，点解佢又会？即係彈出彈入彈弓手彈弓口之後又翻翻嚟咧，咁當然啦，面對住未來嘅潛在進一步訴訟嘅風險，其實佢都係一個好聰明嘅生意人咯。咁但係你話即係衍生落去咧，反而我就會開始留意，咦 ，Tesla 出咗數咯，出咗佢上一季嗰個汽車整體嘅銷售咯噃。就發現咗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即係如果將比亞迪同佢拼埋，將比亞迪嘅呢一個混合插電動力嘅車嘅產量同銷量都加埋落去咧，已經係遙遙超越咗呢個 Tesla。就算淨係講電動車嘅產銷量咧，其實都已經係追得好貼嗰隻。咁但係如果你話講市值咧，咁大概比亞迪都十多倍以上啦，因為 Tesla 都係貴為即係全球都數一數二市值大嘅股份。咁所以我諗。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有一個點樣嘅老細，就有一間點樣企業公司管理文化嘅一間公司。咁但係即係忍心講，即係又做車嗰間又唔關嘅事嘅。不過即係對於即係無論喺過呢段時間，你因為 Elon Musk 即係有意入股即係 Twitter 而係無論你長短倉兩邊咧，都好多人咧都係又左一派右一派右一派左一派咁。總之咧。即係玩佢啲嘢就好難玩㗎啦，咁一句講曬就係咁樣啦。係 左右抽擊啊，應該醒啦嚇。咁啊，8:24啦，多謝咧金利豐金融集團現任部長人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嘅走向。聽日再傾好嘛？ 好， 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繼續啊，聚焦一下啲得意嘅工種啦。咁、之前咧，記得喺晨光嘅其中一個環節咧，就講咗夾餸師嘛。係 啊， 咁啊，鐘哥都話：喂，有意喎、 啊， 有意，因為起碼三餐可以保住先啦、啊。即係有陣時都係啊，即係我喺即係做兩餸快嘅地方，你俾嘢我食冇可能啦，係咪先？仲可以唔使食餸留餸尾？ 嗯， 我夾先， 係 我食先，跟住你啲人先排隊買。 我食咗個魚腩先。 係啊係啊，喂，有好多咧，即係翻查翻原來大家有啲朋友可能呢段時間就業不足啦，或者啊冇咗份工啦，都可以諗下呢啲工喎，幾有趣喎，而且咧個薪酬都還可以喎。嗱、有一個咧就幾近小白居住嗰邊嘅，喺林村啊，林村原來咧有養蜂師喎， 唔 係嗰啲蜂喎，係蜜蜂 啊，蜜蜂啊嘛，有嘅香港有嘅。 哦，月薪都 OK 喎。 佢哋仲有即係有唔止淨係嗰邊啦，香港都有幾多係自己品牌嘅， 係㗎蜂蜜 蜂蜜嘅喎， 都有見過。 係啊， 我暫時就睇到一檔啫。咁大概佢嗰、那個佢都真係請緊人嘅，佢都真係請緊人。咁上班時間係點樣咧？8:30開始，做到5:30。 哦， 朝八晚五，即係大概啦，係啊。 不過呢個真係有啲要求嘅。你第一樣嘢就你真係要又真係刻苦耐勞啦。你要接受到户外嘅工作啦。 係啊， 最緊要 係 你唔可以怕昆蟲。 係啊， 係啊， 唔好驚蜜蜂。 唔係你冇得驚， 其他嘅昆蟲都唔可以驚。 係啊，係 啦，因為你係啦，你要保護嗰個叫做蜂巢嘅位置噶嘛。咁你又要喺個蜂巢嗰度刮啲蜂漿出嚟咁樣。咁呢啲其实都系冇得惊啊，要好有勇气，学埋小龙女嗰招咯，出口哨 系啊，养蜂 都得嘅，养蜂 同佢做 friend 咯， 同佢做 friend 咯，系咪？ 咁又真系，你唔同佢做 friend， 你滥杀无辜，佢又整唔到蜂蜜，跟住你又系冇咗份工嗰种，你同佢好好共存，我建议 你同佢 friend 都唔使惊俾佢钉啦。 系啊系啊，喂，不过有好多保护衣嘅，又唔好讲到赤手空拳咁样，就已经可以做养蜂师。应该今时今日咁现代化，应该着晒好多保护嘢。 但系你着咗衫咧， 系 即系譬如你个有个头罩或者佢个顶帽有个纱 啊， 即系好似太空人咁嘅，好似着到。 但系佢哋面前嬲嚟嬲去嘅时候咧，飞嚟飞去，你都会哇咁多嘅，你都会 惊。哦，系系。如果有啲密集恐惧症嘅朋友咧，搞唔掂啦，咁呢个一定搞唔掂啦。 你成日有一只喺你身边飞嚟飞去，你都觉得惊 啦， 更何况一扎。 系喎，咁 呢份工我都有興趣去體驗一下先。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譬如著嗰件衫啊，或者佢嗰個蜂蜜嗰個工序各樣嘢係點樣啊，我都有啲興趣。但我諗你叫我長做，我又即係難啲嗰啲嚟嘅。 嗱頭先講咧話，即係大家最關心梗係有汗出有糧出啦。咁啊，薪金大概咧就17,000-18,000咁樣。咁啊，幾好喎！我覺得呢個工作時間都幾舒服啊，即係唔使話又要通宵，又要輪班咁樣啦。咁啊，五天工作嘅啫喎。 嗯， 咁咧有商量喎。 知唔知點解五天工作啊？ 點解啊？ 啲蜜蜂都要唞 啊。哦， 蜜蜂 係咪㗎？ 即係新地 day off， 正所謂小蜜蜂嗡嗡嗡，佢哋都忙啊！你俾 蜜蜂 假佢放下， 禮拜六日又要去尋親係咪？ 但小蜜蜂啊，勤做工喎，佢唔休息㗎喎。 根據小學讀嗰啲書咧，如果蝴蝶同蝴蝶有關嗰啲咧，就可能係三天工作，兩天工作，其他時間做咩啊？去玩咯。 哦，因為蝴蝶啊，飛下飛下啊，周遭夢蝶咁樣。嗱，其實我仲有一個職業咧，都可以分享，不過今日時間唔許可啦。咁你下次提我。我讲下呢个验楼师咧，其实都系需要嘅，因为无论系新楼定还是旧楼咧，都需要验啦。咁其实咧，坊间咧都有好多咧专业嘅一啲验楼课程，咁啊，甚或乎理工大学都有得读噶，咁样咁可能你读张书，咁啊，即系有啲实战，有啲经验，咁你帮人验下楼咯，咁都系重要噶。不过验楼嗰个考试都要用几多时间噶，又有笔试，又要一个钟头嗰啲比较实。

咩叫做睇到最後呢？唔係話嗰套戲個劇情完咗，係連嗰啲字幕都出曬，嗰啲工作人員名單嗰度都成幾分鐘啊，或者十分鐘添噶嘛。連嗰啲都睇埋先至起身走。 睇咩戲啦 ？Marvel Universe 嗰啲一定要睇啦， 因為有彩蛋啦， 唔止一個。有兩個， 兩個 曾經有一部有三個彩蛋， 啊、 我都 miss 咗。但係咧，有陣時啲戲院嗰啲人咧，著曬燈上你走，佢唔俾你睇埋最後一個彩蛋。 但係如果冇彩蛋嘅，即係唔係話套套都有噶嘛？如果冇彩蛋嘅，點解你哋唔睇埋先走呢？嗱，呢個係一個對電影工作者嘅一份尊重嚟嘅喎。 你係咪真係想知道啊？ 點解啊？ 急 有啲改， 急。 咁有啲戲好短噶嘛，唔係套套戲都三個鐘，有啲个零钟就走得噶嘛，又完噶嘛。 嗯，会睇埋嘅， 会睇埋嘅。 因为依家好多时候有借票场啊， 哦，就睇下咪中唔中啊。 其实咧呢、這个都系有少少违反嘅，我都想同啲电影业界啲人讲啊，即系你尤其是港产片依家未好兴借票嘅。 嗯， 其实咧佢因为想留住啲观众喺度，冇理由我古天乐嚟咗，你哋全个场啲人走晒噶。 嗯， 所以咧其实佢都未出 roller 咧，佢已经着灯，着灯跟住已经带队入嚟啦。 嗯， 咁其实咧就违反咗头先钟哥讲。你抹殺咗一眾電影工作者嘅一啲努力，或者幕後人員一啲你可以 name 到佢啊，或者喺個 role 啊嗰度出到佢嘅一啲嘢。 因為演員就可以見面口啦，導演可能你喺訪問見到啦，但係譬如你做幕後其他工 作崗位嘅咁樣 係 咪？ 你真係冇噶嘛？可能就係好，佢哋自己都好想，喂、哎，我有個名喺度，俾人望到嗰種感覺嘅。咁但係咧，當然啦，唔係個個都會睇到最後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到最後嘅話咧，有部分嘅一啲外國電影咧，佢就必定有兩行字嘅。佢就係首先會講佢因為呢一部戲製造咗幾多工作崗位，咁啊即係一個產業嚟噶嘛。哦，製造咗6000個喎，咁或者甚至乎再多啲，哇！咁好啊，好啊，多啲人做嘢啊。另外有一個佢就話，我哋喺呢部戲裏邊冇任何嘅動物受到傷害。 哦，這個好重要啊，這個好重要。 因為如果你哇喺唔同地方拍戲有小動物受到傷害，好大件事噶嘛？咁、就係佢一定會寫到明，冇動物受到傷害。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小動物喺一套戲裏邊，其實佢哋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 係啊。 咁你睇今日想講下，你哋睇過邊一套戲？小動物係俾你哋最深印象嘅。 嗱、 可能嗰套戲咧係真係打正排頭，就係講嗰隻動物嘅。又或者係嗰套戲係講其他人嘅。不過嗰隻動物咧。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咁你哋有冇印象睇過哪一套戲或者電視劇咧？ 譬如《101.9》啊， 哦，咁真因為真係有一 真係打正 一零一八點九啦， 係啦，咁小 Q 啦，係啦，咁啊動物犬小 Q 啦，咁啊亦都係一啲我覺得印象都幾深刻嘅、其實仲有好多，不過我發覺睇嗰啲，我自己本身真係中意狗，我睇嗰啲本身都係比較上多係同狗隻有關嘅動物片，甚至乎咧係。以前咧，就算係唔一定係電影嘅，譬如劇集嘅，好似《南極大陸》啊，木村嗰套咧，咁其實都好多嗰啲狗啊，嗰啲就係雪橇狗咧，不斷拖住佢啊，咁佢亦都同嗰啲雪橇狗又有好多嘅感情， 係 啊，互動啊咁樣，咁呢啲都係幾容易即係、就是、令到一班中意動物嘅朋友咧。係catch up 到佢哋嗰個嘅眼睛，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佢同嗰個即係個主角同啲寵物點樣互動啊？即係寵物咧，你點樣覺得哇？佢真係好有靈性喎、啊，咁樣嗰一下咧，其實就已經係贏咗即係中意動物嘅人嘅心。 歐咧有冇睇過？ 有啊，我都係比較深刻，即係導盲犬小 Q、啊。我兩次睇兩次都喊，點解話兩次睇咧？第一次係睇日本版嘅，咁、日本版嗰個咧，其實都好。好，即系虽然我唔系养大狗嗰啲人啦，但我都觉得哇好深刻嘅，因为个故事咧其实都好凄美啦、即系讲个原主人咧，即系因为佢自己自理能力都唔得啦，咁啊可能跟住要将只狗咧要让俾人，跟住可以有阵时啊，即系咁样啦。我唔记得个故事就点样演化，因为咧我最近睇嗰个咧就两三年前阿任达华华哥做嗰、那个。咁啊有杨采妮嘅嗰个版本好似咧，我印象之中咧，任达华系得到另一只狗，但系佢就会去探翻以前嗰只小 Q 咯，系啦，就冇系啦，就好似讲小 Q 冇死嘅、印象之中系咁啦。咁、但系两次我都喊得好紧要， 系啊， 同埋都极催泪嘅， 系啊，催泪啊，系啊。 洋葱片唔系啊，佢一幕咧系唔知任达华唔要佢，跟住只狗系咁单骑咁样跑住。是一摔过的，而且去回你刚才的讨论，就是你拍这些动物电影，当然有很多人监察住，特别香港啦，是不是？那他真的 用了很多方法利诱那隻拉布拉多去做呢一件事，每一个镜头都系得来不易，而且搏翻嚟，佢一条佢有一个长镜头咧喺马路嗰度搏翻嚟噶，其实系好惊险噶，好惊险 啊！即系题外话，即系如果系讲拍戏嚟讲咧，咁你见咗一只狗咧，譬如话小 Q 咁样啊，你估诶，我哋睇到就 系 一只小 Q 啊，你估拍戏嘅时候有几多只？ 我有三只嘅，我问咗个阿罗永昌导演，佢话有三只嘅，不过你唔觉啫， 你分唔出个样 嘅， 分唔出嘅。咁有啲咧就系诶有啲诶，我如果冇记错，有一套叫做《纸猫物语》啊嘛，即系 哇好系啊系啊，好耐啦。 啲猫咧就由一出世讲到佢大噶嘛，佢每个阶段咧都会拍。咁冇理由等隻貓大㗎，是是所以每個階段嗰隻貓呢首先佢要搵返嚟啦，膚色要差唔多啦，你冇可能原本隻黑色跟住變咗係白色唔得㗎嘛，是每隻膚色差唔多啦，仲要每一隻都要起霜啊， 是 因為喂呢隻唔可以工作幾多小時， 是 即係同人一樣，喂咁呢隻收工要唞嘅時候，佢就拍嗰只咯，即係咁樣拍法，先至拍到。 所以動物電影真係好難拍噶，即係作為創作人啦，鍾哥你 好難， 係咪覺得挑戰？ 好難。 所以有啲叫做導演啦，本地導演有陣時會挑戰下拍下鸚鵡啊，拍下貓啊，其實真係好困難。 係啊，動物同小朋友係好難拿。 所以從創作嚟講咧，我哋盡量有兩樣嘢避免噶嘛，動物同小朋友 啊，因 為兩個都係唔會聽你講噶，你好難搞嘅。所以一拍呢兩即係。拍小朋友或者拍動物咧，你要花上即係一至兩倍嘅時間拍相同嘅戲份咁樣。不過咧，譬如我自己咧，我對動物嘅戲咁有幾時開始有印象咧？咁有兩套，一套係卡通片嚟嘅，好多年前啦，叫做《小姐與流民》卡通片，即係嗰兩隻狗咧，一個經典嘅畫面一定見過，就係嗰兩隻狗食一碟意粉咧，跟住兩邊一齊擔住一條，跟住 啜住咗，啜住個嘴啦， 即係呢一套。咁將一啲動物擬人化咗，哇，幾可愛嘅喎！ 係啊， 呢個第一套啦。咁第二套咧，你真係估唔到我會睇呢一套，而開始睇究竟點解荷里活片一定要拍小動物，同埋小動物喺佢哋成個社會佔有一個咩嘅重要地位？仲要你留意一下，任何嘅電影人都可以，即係角色啊，都可以喺個戲裏邊死。動物唔死得嘅。咁呢套咧就係、即係96年啊。史泰龙嗰套《龙出生天》，你真系估唔到 呢套 好深印象。我睇呢套， 我印象之中咧，史泰龙咧有一部戏咧，嗰阵时佢想开，跟住冇钱开咧，跟住卖咗只狗，跟住咧就佢当个剧本咧得到钱之后咧，佢即刻买翻嗰只狗。再同嗰只狗一齐拍戏，系咪就系呢一部啊？我想问， 我唔敢肯定系咪呢一部，因为呢个花絮我 因为史泰龙咧，我有 read 过佢嗰、那个成长史咧，都系好有型嘅，即系佢戏里戏外，佢同埋阿诺舒华辛迪加咧， 都系一个古仔， 都系个超级有型的一个男人嘅典范嚟噶。总之啊，等我揾翻先，或者听众有机会可以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帮我哋补完下呢一点啊。 咁、个剧情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讲喺曼克顿同埋新泽西州之间有一条海底隧道相连，咁一日有架即系嗰啲载住化学药品嘅车爆炸，咁隧道冧咗，跟住咪龙出生天咯，要带领嗰啲即系仍然喺里边嘅人点样逃离啦。咁啊，同只动物有咩关系咧？咁落佢里边，咁灾难即系叫做啲灾难片啦。咁又走啊走啊，咁見到啲水沖入嚟啊，好驚啊，咁走啊，有啲人就走唔甩啊，有啲人就走得甩啊咁樣。咁去到最後，第一樣同小動物有關嘅就係、是，究竟阿龍哥即係史泰龍點樣揾到個出口呢？一隻老鼠，因為佢睇咗只老鼠向邊個方向走，佢就哦係喎，嗰度有方向喎、老鼠都向嗰方面走，即係嗰度係一個生機咯。咁佢咪向住嗰方面走咯？明明走到，跟住佢又翻轉頭喎，點解呢？就是因为一只狗，见到只狗留喺度，冇可能留低只狗噶嘛。于是乎佢就又要翻转头救翻嗰只狗。哇，点解咁厉害或者咁紧要？人命，自己系人命嚟嘅，但系嗰只狗都系好重要嘅。于是乎佢走翻转头救埋嗰只狗，先至离开嗰个危机。咁我就喺度即系谂啊，点解？即係會用即係一隻老鼠或者一隻狗喺個戲裏邊佔有一個咁重要嘅轉折點啊！咁因為成個戲同呢兩隻嘅動物好有關係噶嘛，一個就帶佢逃出生天，一隻咧就令到佢走翻入個危機裏邊，而佢唔係選擇用一個人去表達，係用一隻動物去表達。咁即係話 呢一隻動物喺個成個社會嘅意識裏邊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存在。 嗯，我揾到啦，鍾哥，即係果然係一個真嘅男人。嗱，史泰龍咧，即係就呢個洛奇啦，即係佢提到咧76年嘅時候咧拍洛奇咧， 第一集啊， 係啦，窮到褲穿窿啦，跟住咧佢就賣咗自己只狗，跟住咧最後咧用$50賣狗啊，賣咗俾一間便利店咁樣啦。咁跟住咧電影上映咗之後咧，跟住咧就可以得到多啲錢啦。跟住咧佢就即刻贖翻只狗咯。但系咧贖翻只狗咧，個店主咧要$1,500啊， 因為嗰時已經知道佢係史泰龍， 係啦，佢照贖。並且安排佢喺洛奇嘅續集，即係洛 Rocky 二嗰度演出，就係嗰隻可憐嘅小狗叫做 Buckus 噶。 哦， 呢個故事 即係我哋都見過嗰隻狗噶。 有啊，洛奇二嘅時候出現過一隻狗咯，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睇戲嘅時候咧，可能喺外國嘅片裏邊都會更加多有小動物，大家不妨留意多啲。 嗯。 天需要分裂，海需要分裂，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串掌纹，多一只经脉，不需要自知，需要死，一需要疑。需要分离，需要分离，这转眼出现，更好的时机，更好的。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觉得更易。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最近有两个朋友约食饭嘅时候，争啲因为约嘅时间搞到闹大交。话说一个话约3:30，一个就话要约3:31。唉，其实啲咁细小嘅事情，使唔使嘈起上嚟啊？咁你又知唔知为咗啲芝麻绿豆嘅事而嘈交呢一种争执，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遥遥夜有冬光，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杀伤好， 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长至才缓慢拥抱，是这种清澈的爱慕，那么轻如素。树荫一起看风景，流云崖和绝岭一起听心声，越学想交错的羽毛越见得平静，直至秋风再吹送时又再飘出心跳声。 头先讲到，有啲人会为咗啲好少嘅事争执，就好似约个时间争一分钟都可以嘈起上嚟。其实如果我哋要用英文嚟到形容两个人为咗啲好少嘅事情纠结，又或者系争论一啲好琐碎嘅事情呢，我哋就可以话呢一啲纠结小事嘅行为叫做 split hairs。split hairs。Hair, H-A-I-R, 大家都知道是解头发啦。Split, S-P-L-I-T, 本身是解作分开。不过 ,split hairs 并不是解作头发开叉。原来 ,split hairs 的真正意思就是解作一些人为了一些小事而纠结。所以当我见到我两个朋友这样都会好咬一餐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了。Let's not split hairs. Let's not split hairs. 不如我哋大家都唔好为咗啲咁无聊嘅事情而争拗啦。记住啦，为咗啲小事而纠结，不如悭翻啲时间谈天说地，天南地北好过啦。Let's not split hairs. Let's not split hairs.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真系、哦，原来都第一場雪咯，華北嘅地方即係內地方面啊，咁中央氣象台咧，琴日發布啦，呢、這個啊，即係開始凍咯喺內地方面、啊，所以 嚟啦，冬天嚟， 係咯，即係通常 同埋急降啊，有陣時啲呢段時間都會多咗見咧急降嘅 形容詞啊嘛。 斷崖式啊，突然之間個氣温重咁跌咗落。 係啊，好多重啊，沉浸式啊，斷崖式啊咁樣。咁即係咁樣講，報章都話不少網民咧都身處當地啦，即係華北地區嗰啲啦，都話哇，琴日咧朝頭早用30几度嘅，咁咧今天咧就10度，好冷啊咁樣啊嚇，好凍啊咁樣咯。咁啊已經係有落雪嘅跡象啦。 真係斷崖式喎，突然之間冇咗20度 喎，係咪啊？你突然間冇咗20蚊。都争啲啦，20蚊唔觉嘅，依家咁高通胀，突然间冇咗20000蚊。 唔好讲上个礼拜嘅股市啦。 好啦好啦好啦，好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嘅坏车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嘅中线坏车都係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嘅去到浸会桥面，就係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嘅中线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唱片，第一个礼拜打上英国大碟榜就是占冠军宝座，下三人摇摆劲旅 MUSE News。 上个礼拜收入榜占第九位，呢、这个礼拜轻轻跳升两级，去到第七位啊！吓，绝对冇令大家失望，都系好正嘅一首新歌啊 ！Muse, You Make Me Feel Like It's Hallowe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的，有很多特色的建筑物和特色的小店。 香港人很有人情味的，不介意同人分享他的故事。 香港有很多好东西吃的，中西日韩泰粤什么都有啊。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大街小巷关注组，同你一起发掘香港的美。靓靓靓美美美，我最靓。 自助劇場咩嚟噶？ 場規嗰方面咧，我哋同翻場地去講翻，可以准許參加者咧自由出入啦。 十幾個芭蕾舞蹈員又點樣演到一出天鵝湖呢？ 所以啲舞蹈員喺後台都好忙咁樣 quick change， 要換衫做第啲角色啊。可能呢一個劇喺呢一刻佢就係做個天鵝，喺下一刻咧佢就變咗個公主噶啦。 留意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九点十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隔晚美股咧有几波动啊，道指咧最后收市都要跌嘅，跌四十二点啫。不过咧标普五百指数跌七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二十七点，港股 ADR 咧就跌翻啲啦，不过都冇跌好大嘅幅度，因为琴日升好多嘛。咁啊，今日港股 ADR 咧跌一百三十七点啦。咁啊，睇埋咧油组国啦 ，OPEC 咧就落实咗减产啦，国际油价咧创咗三个礼拜嘅高位啊吓，咁纽约期油咧更加升 1.24% 啦，咁啊睇下部署油产品嘅你咧，就应该今朝头早就会关注多一啲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啊，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咧郑浩雄喺度咧，同我哋分享。早晨，熊仔 Sir。 早晨。 咁啊，上个礼拜咧就记得啊，真系要入翻咧健身室嗰度咧做啲重训，因为咧依家现代嘅篮球训练系统咧就唔系净系走篮啊、铲篮啊、拍波啊咁样，嗰啲都重要嘅啊，射波啊。咁除此以外，其实你要增强一啲核心肌肉啊。或者咧，要令到自己咧，個肌肉含量強勁啲，你先可以增強個對抗性啦。舊時咧就係話打控衞，即係譬如我同你打緊嗰啲打面啦，即係如果用我哋即係打開籃球嘅俗語就係話打面嗰兩隻咧，唔需要咁 strong 嘅，可以單薄啲都得嘅。但係咧今時今日咧已經唔係啦，咁所以咧今日教練咧又同我哋講下咧一啲負重訓練嘅一啲技巧啦，同埋咧由邊一個部位開始練起好嘛，教練。 好，咁大家早晨。咁咧，今日咧，其实负重训练咧，我都系会讲咗脚先嘅。其实上次讲脚咧，都未讲得够细节嘅。 好啊， 因为咧脚嗰方面咧，好多时人都会做深蹲噶嘛。其实咧有一样嘢都系注意嘅，第一样就是脚踭、膝头哥同埋呢个脚尖咧，其实要同一个方向嘅。 嗯， 好多时咧，佢哋就纯粹踎低踎个好重嘅重量，或者喺个过程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咁但系咧，膝头哥同埋呢个脚尖嘅方向咧，如果唔啱咧，其实承受唔到好多嘅力，同埋咧非常非常之容易整伤个膝头哥同埋关节嘅。 咁啊，呢方面又有啲咩要注意咧，熊仔 Sir？ 我觉得咧，第一样嘢去首先就要注意翻个方向先啦，因为咧佢哋会形成咗一个 O 型嘅脚啊，或者叫八字脚咧，呢啲其实咧将。你唔注意呢方面嘅嘢咧，直接去做運動咧，其實就非常危險嘅。如果你話知道 O 型啦，當 O 型腳啦，即係腳兩隻腳好似分開咗咁樣。咁其實每次做啲訓練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借咗一隻叫做拉力帶啊，好薄嘅啫，好唔係好大力嘅啫。咁咧箍喺兩個膝頭哥嘅範圍度咧，咁你就做運動嘅時候坐低咧，其實你就會抹開只腳少少先可以。 坐低啊，起翻身咧，其實就已經解決到一個好典型嘅 O 型嘅，其實唔係好嚴重咧，都需要注意嘅。 係，因為唔淨止喺籃球嘅世界要注意嘅呢啲 O 型腳啊、八字腳，因為你其實其他嘅運動項目咧，你企得唔好啊，或者個 movement 唔好咧，其實 A 你好容易受傷 ，B 發揮唔到最大個效能咯，係咪啊？嗯。 系啊，就算冇受伤咧，其实咧，我哋有时做训练咧，我都要求啲学员咧，都要有少少阻力俾自己咧，可能外边个肌肉同内边，咁内边个肌肉咧，其实又简单啦，佢其实咧系保护我哋十字韧带嘅，佢膝头哥两边侧嘅咧，其实夹住个波啊，夹住一个好细嘅，好似网球咁样咧，夹住或者大咗少少都唔重要嘅，即系有个波嘅形状咧夹住嘅情况下咧，做一个坐低起翻身嘅动作咧，其实呢方面咧。都是一定要知道有呢方面嘅嘢入边，如果唔系咧，个技巧你做到几重几多下咧，其实只会越嚟越受伤嘅机会越大咯。 系咁啊，熊仔 Sir， 嗱脚嗰度咧可以再讲多啲啦，稍后时间。不过我又真系想问啦，即系譬如有阵时有啲学员啦，或者啲学生咧去到 gym room 咧，系咪会觉得哇阿 Sir 又操多几组啊？哇好闷，好攰，因为咧啊呢、這个有少少逆向嘅意思系乜嘢咧？其实。中意打篮球的人咧，唔系好中意入健身室嘅。中意入健身室嗰啲人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要那个 body rebuild 啊，即系啊，我大大只，心口胀卜卜咁样啦，又唔同喎。因为你有阵时操到啲手瓜咧起剪咧，变咗你叫做个射波咧唔够柔软啊，唔够叫做松，即系手唔够松咧，又系好难搞嘅。咁你面对啲学员其实。即系多唔多中意入健身室操咧？如果佢哋唔中意入去，你又会唔会威逼或者利诱佢哋咁样啦？ 我觉得咧，第一样嘢佢哋个观念可能有少少俾出边啲人咧吓亲嘅。第一样嘢，如果你要做到好大嚿咧，系要做到好重咧，先至真系有机会好大嚿，同埋你要食好多嘅补充品啊，休息好多啊，先至真系去到好大嚿。咁另外一样嘢咧，你话。真系要做线条啊嘛！我哋做线条咧，就讲嗰个下数啦，同埋咧个方法嘅。咁如果你话方法又次次都一样，梗系闷啦。咁如果你可以做啲方法趣味啲啦，因为我哋做运动员要线条，要力量啫嘛。我哋唔系真系个个都需要去做健美先生企上台度表演噶嘛。 啱啊，冇错啊。咁所以 系啊，所以你讲解俾佢听之后，你仲要你本身个身形，即系我自己想令俾人知道，再讲唔掂，我除件衫俾你睇一睇身形。其实我就 系 咁样咯。如果你觉得满意，就跟我做就啱噶啦。 系咁啊，呢、這个都呢、這个几好。不过咧，即系只限男学生啦，冇理由。喂，我除件衫俾女学员。 咁都系啦，咁有啲片俾你睇啦。 系啊，我都明白嘅。咁不过都系啦。如果俾我拣，嗱，当我系阿熊仔 Sir 嘅学生咧。入去 gym room 咧，我應該麻麻地都係中意喺個球場嗰度，即係來回跑，寧願做多幾 set 來回跑啊，掌上壓啦。不過我好明白一樣嘢，其實好多嘅器械嘅嘢啦，或者鍛鍊嘅嘢咧，其實健身室反而有更加好嘅配備去做得到咯。 啱啊， 係啊，因為即係現代籃球就真係同過往可能有啲唔同啦。嗱，今集咧等熊仔 Sir 咧講住腳先啦，下集咧我哋由腳咧就上去腰啦。究竟護腰嗰啲腰封緊唔緊要啊？點樣可以加強自己 core 啊或者腰嘅肌肉啊？因為有陣時譬如你打籃球扭親條腰咧都幾麻煩嘅，同埋咧即係嗰個康復。时间都几长手尾嘅，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下集等熊仔 Sir 咧讲多少少，唔该晒。

咁去講即係七十年嚟，即係香港中國建國之後，成個即係嘅發展係點樣咧？咁就即係我覺得呢個名好勁嘅。即係首先陳凱歌就擔任總導演，即係我覺得總導演即係話佢裏邊仲有細分咯，好多個導演去幫手去處理啊嘛。咁裏邊演員咧就包括咗有黃渤啊、吳京啊、葛優啊等等，就領銜主演嘅。咁呢套電影咧就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週年嘅獻禮嚟嘅。咁而且裏邊亦都攞咗好多嘅獎項啊，包括喺2020年嘅時候咧，首屆光影中國電影榮譽盛典得到2019年度榮譽推介電影啦，同埋2020年第35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嘅最佳影片獎啊。 嗯，係啦，百花獎都係一個好高嘅殊榮啦，即係大家都知道百花同埋金雞獎咧都係內地電影嘅一啲叫做殿堂嚟啦。咁你會睇到哇，演出嘅叫做演員咧，都係可能大家香港嘅朋友都幾熟悉嘅，譬如你講黃渤啊、吳京啊、郭。葛優老師啊，咁宋佳啊，咁樣依都成日會喺啲港即係合拍片嗰度會出現咯。 佢裏邊有一個即係嗰個故事咧，我即係吸引我嘅地方就係佢即係用咗一個叫做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助嘅串聯手法，講咗七十年間唔同嘅職業啦、背景同埋身份嘅普通人。在時代背景之下發生的不平凡故事，即係呢度我吸引了我，因為我對呢些咧，即係可以橫跨很多年裏邊嘅一啲嘅時間嘅流逝咧，就特別有興趣，即係睇到啲時間嘅變遷，每一個人啊。個環境啊，呢啲可以睇到唔同嘅點滴咧，我就對呢一類型嘅影片我就深感興趣。 因為嚟緊咧，其實每個禮拜日咧都會有呢、這個因應呢、這個國慶嘅緣故啦，都有呢、這個叫做國產電影，但係呢啲都係一啲內地票房收得好好啦，而係有好多群星拱照嘅電影，譬如嚟緊我和我的家鄉咁樣啦，呢部我反而有睇得多次數多啲啊咁樣。咁另外就建國大業啦。咁建党伟业啦，咁呢啲全部都有机会安排喺电视机嗰度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啦。 另外咧，我和我的祖国里边咧有几个单元嘅，包括咗有前夜啦、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同埋护航呢七个单元组成嘅。你听个名字你就知道，其实咧全部都系好似一啲嘅即系点子，我哋可以记住咁多年里边一啲变化喺边一度，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讲多次嘅时间先，就系10月9号呢个礼拜日夜晚10点，港台电视31。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追踪三 十一啦，又话唱喺度，早晨啦，唱， 早晨唱， 早晨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有啲咩好节目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夜晚7点半有铿锵集，咁今日咧同大家讲下电竞，咁系啦，电竞最近好多，即系近年好多朋友都好有兴趣玩啦，咁但系原来咧，佢亦都系一个好有商机嘅一个项目嚟嘅，咁有市场研究咧就话啦，即系全球电竞业啊个产量咧总收入喺2016年啫。就已經接近有9億美金。 哇！你就係見到啲電競嗰啲凳，你就知啦，其實特別貴嘅，坐起上嚟又話點樣護脊啊咁樣嚇，好厲害， 好高級。咁另外咧，原來勁到乜咧？原來嚟緊啦，出年嘅杭州亞運咧都有電競項目呢個比賽嘅。 哇！ 咁香港咧就即將選出代表隊咧出戰當中有8個嘅電競項目嘅比賽。咁究竟咧香港係咪有足夠嘅準備去迎上呢一陣嘅電競風咧？咁今晚7点半鏗鏘集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內地嘅電競選手咧都相當之厲害啊，即係要喺佢哋嗰度得到啲獎翻嚟咧，都真係談何容易啊！ 但香港其中都有兩三個即係成為咗世界冠軍嘅電競選手嘅，即係有我唔特別 mention 佢嘅名啦，即係過往 到其實我哋喺電競嘅世界都係好輝煌嘅。咁睇下即係業界點樣推動同埋發展啦，同埋參加杭州亞運可唔可以有好嘅成績啦，都係一啲祝願嚟嘅。好，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長， 好啦，緊接去到夜晚八點鐘啦，有港台抗疫健康版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主持人蛋哥咧，今晚就請嚟一位註冊中醫兼武術教練啊，金澤文博士啊，教大家打詠春。咁啊，打詠春咧，原來佢話可以幫手去延緩呢個關節，特別係膝頭嘅關節退化咁話。咁啊，另外咧呢位金澤文博士咧，亦都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咧五十肩呢個痛症嘅成因。另外咧就佢會教幾招咧，佢可以幫我哋咧自己檢查一下係咪真係患咗五十肩。嗱、最重要啦，真係萬一患咗五十肩，點樣可以舒緩咧？咁啊有啲乜嘢運動可以幫手去舒緩嘅咧？咁啊今晚節目都會同大家講解一下。 一家大細都啱睇，我可以睇下五十肩嗰 part， 我仔仔可以睇下詠春。佢睇完葉問之後，佢都話想學詠春。 哇！ 係啊，今日夜晚叫佢睇下先。好，另外十一點半咧係有咩節目咧？ 11:30通海而道啊，咁呢个系一个 4K 超高清嘅纪录片啦，咁继续带大家走上海上丝绸之路，认识一下咧沿路嗰啲华人华侨嘅生活啊，咁今集咧好特别啦，同大家讲下咧各地世界各地嗰啲华侨咧喺点样可以将中国嘅文化渗入去当地嘅，咁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咁样嘅，系带大家去到英国苏格兰嗰度咧，有一位退休嘅室内设计师，佢买咗一座古堡啊，佢点样去復修同埋咧，將嗰啲室內設計咧融入去佢個中國家具嘅當中啦。咁另外咧，又會帶大家去到法國巴黎咧，睇一位華人時裝設計師點樣將中國傳統服裝嗰啲工藝融入去佢嘅設計裏面嘅喎、 啊。哇！即係可能見到旗袍啊，又喺佢啲時尚服飾入面啊，咁樣 fusion 嚟嘅喎。 啲內地品牌依家都開始行巴黎時裝周啦，可能呢啲時裝設計師都功不可沒喎，係嘛？ 冇錯啊！咁啊，一齊去認識一下咧，點樣將呢個中國嗰啲文化帶到世界各地啦？ 好，十一點半通海而道，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警方表示，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近四成，当中网上投资和电话骗案分别增加 91.7% 和 91.3%， 网上购物骗案亦都上升 39.6%。 警方最近推出一个名为防骗伺服器的诈骗网站搜寻器，协助市民辨识诈骗和网络陷阱。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范俊业说，市民如果收到海怡来电、遇到海怡网购收款账户、交友邀请、招聘广告、电邮、投资网站等，可到防骗伺服器的网页输入这些海怡资料，网页会以不同颜色显示有关资料的欺诈风险。警方强调，防骗伺服器所显示的搜寻结果只供参考，市民应该自行判断和查证。内地新增1188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83宗确诊和1005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以广东的37宗最多，其次是四川的36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内蒙古占445宗，新疆97宗，天津57宗。内地累积251800几人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43700人康复出院。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从平壤三石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北韩事隔两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近12日内第六次。总统尹锡悦承诺将会同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并同美国同日本合作。日本话，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飞行距离在350-800公里之间，飞行高度50-100公里。首相岸田文雄话，北韩自上个月底以来短期内多次发射导弹，绝对不能容忍。南韩总统办公室话，尹锡悦同岸田文雄今日稍后会通电话。

都是我们很怀念的妹姐梅艳芳生日的月份。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集就请到和 Anita 关系非常密切的草蜢，分享与妹姐相处的珍贵点滴。 因为梅艳芳，我们坚持到今时今日，都是话俾所有乐迷听，不是当初梅艳芳有这个眼光，香港不会有一对叫做草蜢。 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纪念梅艳芳。 话你知， 老婆，不如下个站落车咯。 吓，未到屋企。 唔系啊，老婆，我真系忍唔住，我想爆啊！ 我知啦，老公你梗系想爆汗做运动，提早落车行翻屋企咧。唔少研究都话，每日急步行唔止可以 keep fit， 仲冇咁易有心脏病噶。我哋一于喺下个站落车，试下日行万步。 日行一万步对健康有咩帮助先？ 每日行一万步已经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减低患上心脏病、高血压同糖尿病嘅机会。卫生署同职安局搞咗个日行万步挑战，只要每日行到指定步数，就可以攞到丰富礼物。我哋一齐报名啊！ 但系我依家咧连一百步都忍唔到啊！我要冲去厕所啦！ 原来你系讲紧呢种爆啊！ 嗰日行万步挑战，等我爆完之后先报名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老公你快啲 get set 高啦！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上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今次的会议，得到很大的锻炼。 现在最不满的应该是杜勒斯，他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是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等我话你知啊。十月六号气温仲有三十几度，心里面出现一个问号：一年嘅四季到底而家系边季？中秋重阳都过埋啦，唔系冬季，起码都系秋季。见到呢个情况，有乜嘢感想？你可能会话啦，咁咪好咯，可以继续感受阳光。亦可能会话冇所谓啦，冻定热都系咁过。系嘅，系嘅。不过我嘅感想就系唔敢想。你谂下，天气咁反常，地球真系生病了，大家要为保护地球出一分力。要多一啲环保意识，你会话啦，讲到咁伟大，你有啲乜嘢会做啊？太伟大，我唔识做，起码尽量做好自己嗰份。例如环保物料会攞去环保收集站，尽量源头减废，唔做大嘥鬼，或者搭多啲公共交通工具，帮忙减少废气排放。搭公共交通工具其实有好多礼仪，你又知唔知？例如搭巴士或者小巴，行车时唔好同司机谈话，需要停车请早揿钟，准备好车费先上车，唔好上咗车先搵，如果唔系会阻住其他人。至于乘搭港铁，如果你唔清楚，不妨喺车站里面搵下，可能一啲海报你会见到二台 DJ 同你讲有乜嘢乘车礼仪㗎啦。讲起公共交通工具，有两样嘢对我嚟讲係不解之谜。我成日都唔知见到优先座可唔可以坐。昨日喺互联网 又见到因为边个可以坐而带动干锅。优先座都有讲究竟乜嘢人系优先。如果附近冇人，我可唔可以坐呢？我曾经试过车厢唔系太多人，但系两个优先座冇人够胆坐。可能大家会谂啦，如果我一坐低，即刻会俾人拍片，然后摆上网公审。而家觉得坐咗优先座就系我嘅错。另一样就系、是、喺车厢应唔应该讲电话？你有冇试过当乘客比较多嘅时候，隔篱嘅人讲电话先？你唔想听，但系佢又讲得好大声。人哋嘅家庭琐事到办公室政治，全部都好似关自己事。早两日喺港铁见到一件几有趣嘅事。话说喺繁忙时间，其中一个乘客带住免提装置，自言自语，越讲越高兴，越讲越大声。谈话嘅内容应该系阵间去边度。讲咗几句，佢问阵间喺边个出口啊？隔篱另一位乘客好礼貌咁话 B 一出口啊。讲完之后，佢哋四目交头，车厢换嚟几秒钟嘅宁静，只系听到车厢喺路轨行驶嘅声音。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嗰位乘客话俾佢听喺边个出口，冇带有任何态度，只系因为听得太投入，以为佢问紧自己，冲口而出。讲紧电话嗰位乘客唔出声，到底系因为尴尬，还是系唔知应唔应该多谢呢位乘客嘅提示呢？应该要传短信嘅时候，我哋会选择讲电话；需要讲电话就会走去传短信。点样用电话要睇情况噶。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明月光，为何有朝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我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那阵别说谎。 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 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朝頭早咧，同大家諗住用呢個氣炸鍋去整下啲食物嘅，咁啊簡單方便又快捷，咁啊而且咧都唔使特別多工序啊嚇。今日咧，我哋用呢一個材料咧，就係先要準備一啲。一個半個牛油果，咁如果你兩個人咁就咩一個咯，一人半個咁食，係咪好簡單？ 一人一個唔得嘅， 一人一個都可以， 但係好飽嘅其實， 係啊，牛油果熱量都高， 係啊，但係飽肚感、飽和度好高嘅其實。 我近年愛上咗食牛油果啊，真 係。係啊，我都係，我自從我細個唔食嘅。咁我係幾時開始鍾意食牛油果呢？就係食嗰啲一直叫加州飯卷，咁嗰啲即係有嗰啲泰卷嗰啲飯卷啦，咁入面加呢個牛油果之後發覺咦好食喎、啊、由嗰陣時開始呢我就鍾意食咗牛油果啦、好啦，咁講返呢個牛油果啦，咁大家就將佢切一半，咁粒核喺度啦，咁粒核有好多方法起嘅，我自己個方法呢 好易啫，粒核好易， 係啦，就攞把刀剁一剁，打橫掃一掃粒核 就 冇錯啦，跳一跳出嚟㗎啦。好，咁準備咗呢個半個牛油果，一人份量啦。咁你嗰個嘅叫做嗰、那個核呢，你撩起咗嘅時候呢，其實就好容易仲有啲核嘅衣喺度，嗰层啡色嗰个衣，咁啊，亦都可以即系同大家讲，就用个匙羹刮走个衣嗰一层嘅牛油果肉，咁啊，令到佢嗰个圆形嗰个位咧可以深少少，咁会比较上理想。好啦，牛油果嘅处理方法就系咁啦，跟住咧要准备嘅咩咧就系鸡蛋。咁啊，鸡蛋咧，你就好简单，将佢打蛋啦。我自己就中意打蛋嘅时候咧，为咗打得更加靓，所以我通常打蛋之后，我会直接放喺个有个碗仔先。我由个碗仔再倒落去，因为如果万一我放落去嘅时候一打烂咗嘅话咧，好似扭教啲嘅。 你唔使隔开蛋白蛋黄噶嘛？呢个你净系要。整隻蛋， 唔使 打開嘅， 唔使隔開嘅， 亦都唔使發勻佢， 唔使發勻佢嘅。咁你就打咗佢之後咧，咁我放喺碗仔，碗仔就倒翻落個牛油果個核嘅粒位嗰 度， 係啦。咁你就已經見到咧，一個嘅牛油果，然後個窿位嗰度就有一隻雞蛋，係啦。咁啊，嗰只雞蛋之後你就可以揀少少，我自己就會中意揀啲胡椒粉啦。然後咧，仲要再準備多一種嘅材料，就係薯條啦。咁薯條咧就係點嚟嘅咧？其實好簡單，超級市場佢啲急凍薯條噶嘛。其實我要改。一隻嘅急凍薯條都已經足夠 嘅 ，OK 噶啦。跟住你嗰啲薯條咧就唔使特登排得好靚嘅，你一炸抌上去嗰個嘅牛油果上邊，然後就再落多少少嘅鹽，調一調味咁樣。咁你個底咧就準備一張嘅石子，就將牛油果咧就放上去。啊、你中意再加多少少油啦，因為薯條如果有少少油咧，食起上嚟嘅口感就會好啲啦。然後就放入去嗰個氣炸鍋嗰度，咁你調校到去大概170度咁樣嚟十分鐘，我覺得就已經都相當足夠噶啦。跟住咧就等佢叮啊，一炸咧，咁你拉出嚟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呢個牛油果雞蛋加薯條咧，嗰、那個味道就已經可以一日就食到啦。我自己中意其實喺上面咧個 薯條， 係啊，個薯條上面就再加明太子沙律醬。咁因為薯條佢頭先已經用咗鹽去到調味，即係佢嗰個鹹味就已經足夠啦。但係佢就缺乏咗一種鮮味，鮮味其實遲啲都可以同大家講，因為鮮味咧。 並唔係喺我哋而家譬如甜酸苦辣辛入邊嘅，鮮味係一種另外一種嘅一個界別嚟嘅。成日都話佢哋想將鮮味咧就納入去我哋人類嘅味道其中嘅一種啊嘛，到而家都好似仲未成功。咁但係點樣提升個鮮味呢？例如呢一個餸菜，我哋用呢個明太子嘅沙律醬咧，咁就可以將個鮮味咧又再提升翻啦。 提一提鮮啦、啊。不過阿小白，你頭先講嗰個咧，我都近排睇到個報告咧，都係關於你頭先話將個鮮味咧加入甜酸苦辣嗰度。 係啊， 但係咧甜酸苦辣咧。舊時細個咧，老師未好似integrating science 嗰啲綜合科學堂，你咪伸條脷出嚟嘅。咁、咧，跟住咧，你咪話啊，你睇下個舌尖咧，就係、是、感受到辣味多啲嘅 苦又喺邊度啊？甜又喺邊度啊？ 你哋有冇試過呢個測試啊？ 冇啊，有啊，我聽過，我就冇玩過。 呢、這個測試咧，最近即係近幾年咧推翻咗啦。 嗯， 原來你舌頭入邊咧。任何位都是感觉到那种甜度的、 嗯、 任何位都是感受到那种辣度的。 他说是哪一个位置感受得敏感一点嘛。 是相对敏感一点，但是都是因人而异的。 嗯， 即不是个个人，但你细个的时候老师说譬如舌尖是苦一点，那、嗯、就是的、啊、是的、啊嗯啊、舌头的左边是甜一点的，你放粒糖下去是的、啊、是的、啊、这样。但原来是 没分别。 系啦，系、嗯、啊，大底上冇。 你谂下，几十年以嚟咧，人类亦都系因为藉住呢个 theory 咧、嗯，呢个理论就创作咗好多唔同利用舌尖或者走舌尖位置嘅一啲嘅食嘅方法，嗯、例如红酒咁样，亦都有自己特别即系卷脷嘅饮方法啦、 嗯。 又或者系食一啲特别嘅食物嘅时候咧，又要可能用个匙羹直接摆入去个、嗯、舌头，但系佢边一个位置， 系啦， 去咗即系提升佢哋嗰一种嘅鲜味。 不过讲翻阿静华小白讲嗰个牛油果鸡蛋。 薯条 啊，其实咧即系我如果系呢个组合咧，我个人嚟讲咧，有两个时段食最好嘅、 啊。 第一，当然早餐， 早餐哦， 早餐正。 系。 第二就 系 下午茶时段， 系啊， 饮翻杯咖啡，即系一流。 系、嗯、啊、這個，配咖啡真系好嘅、啊、呢、這个。你呢个提议相当不俗、啊。 因为我朝早就系饮杯冲杯咖斋啡， 系啊， 即系食牛油果啊嘛，跟住有鸡蛋咁、啊，其实就将呢个组合捞埋、 啊， 就系你嗰个咯。 系、啊、又要淀粉质，系咪先？薯条、 啊、 有牛油果有营养，大家试一试啊。 嗯。 我的享乐时代。 梗系要讲呢句啦，要享乐首先要有咩啊？ 健康、 嗯、要有健康咧，咁而家我哋当然受到呢一个嘅叫做COVID-19 啦，咁佢影响我哋都呢几年戴住口罩。但除咗呢个新冠之外咧，我哋要注意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呢个季节性流感。流感咧亦都越嚟越凶猛，咁而且咧即系政府卫生防护中心嗰边咧亦都有讲过，嗱流感当佢出现嘅时候咧，如果当佢同呢个新冠疫呢个病毒嘅话咧系互相有啲影响嘅话咧，有机会啊吓，系会造成一个更加大破坏力嘅一啲病毒嘅，咁所以咧嗱，我哋好多人都已经打咗呢个流感嘅呢个病毒嘅疫苗啦，系啦，咁新冠嘅疫苗我哋好多人咧身上面都已经有几针啦，咁样打咗啦，咁但系你话呢个流感方面咧，咁而家亦都开始咧有一啲嘅疫苗咧可以出嚟啦，今日10月6号啦，咁10月6号开始嘅时候咧，亦都咧就系正式有一个叫做预防季节性流感。以及咧就係其併發症嘅咁啊一啲嘅疫苗啊，咁啊除咗有疫苗資助計劃可以幫手之外啦，嗱呢個疫苗資助計劃都要講講，因為包括咧就係5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孕婦、6个月至到未滿12岁嘅兒童或者小學生，另外就係譬如智障人士啦。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埋部分综援嘅受助者都可以参与呢一个咧，就系疫苗资助计划噶。咁我哋就可以去到私家医生嘅诊所嗰度接种资助嘅流感疫苗嘅。咁去到咧就令到成个社会喺对呢个流感疫苗嗰个屏障做得更加好。咁大家就守护住嗰个嘅健康好紧要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睇埋啦。咁其實呢、這個今次嘅流感咧，咁啊暫時冇話預計佢到底嗰個殺傷力有幾大嘅、 嗯， 但我哋就好唔希望佢同呢一個嘅病毒咧，係啦，就係、是、去到一齊去到合作咁樣。 因為有啲醫生咧都有講話如果大家唔好好預防咧，如果兩隻即係比較龐大啲嘅病毒咧，到時就會令到成個醫療系統嘅負擔咧就會加重，同埋咧即係香港人過往咧就是、大家好 focus 呢個 covid 啦，咁但係流感即係突然間有另一個敵人一。 殺到嘅時候咧、嗯，有機會令到大家措手不及。 冇錯啦。咁而家呢個新冠疫苗咧，其實就可以同流感疫苗咧，注意啦，係同時接種嘅。即係你話喂，我打呢一針嘅時候，今日打我係咪要等一日兩日啊？定係還是等一個星期先至可以打個流感咧？就唔需要嘅、嗯。新冠疫苗可以就係同流感疫苗同時接種， 嗯、 之前或者之後嘅任何時間接種亦都係可以嘅。咁如果你話一般人如果呢、這個就係疫苗資助計劃頭先提過嗰個啦，咁其實佢資助嗰個費用大概就260蚊，即係佢一劑就大概260蚊左右。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呢個醫健通資助網頁嗰度查閲翻醫生嘅名單，以及咧就係部分嘅額外收費係點樣嘅，咁可以預約接種呢啲嘅流感疫苗啦。咁記住啦，咁新冠疫苗嘅疫苗我哋都要定期注射啦。咁如果係呢個嘅流感咧，我哋亦都要準備定啦。咁如臨大敵嚇，要抱住呢個心態。戴好口罩。 雖然而家好似話，有啲緩和咗，或者係放嚟緊，我啲 放寬啦。 但係我哋個心境暫時都可能要小心啲，唔好放得太鬆。 我完全冇放鬆到啊，因為佢雖然有好多譬如入境出境嘅嘢有啲放寬啦，但係我個心態就係繼續做好嗰個防疫嘅措施。 做好自己嗰份先， 因為你唔知道可能有啲譬如唔同地區佢哋會唔會有啲嘅病毒又過嚟啊咁樣，唔知嘅。咁總之又繼續做好呢啲防疫嘅措施，健康嘅咧始終都係俾自己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系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